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港铁收到怀疑恐吓的电邮，声称对列车不利，警方调查之后没有发现。事发在昨天下午，港铁的红磡站一名女职员收到电邮，声称将会对一架列车不利，于是报警。警员到场调查之后并没有发现，将案件列为求警调查，案中至今没有人被捕。立法会今日会通宵开会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说，在收到最少32名议员同意下，决定今日通宵开会，期间会安排多次休息，确保议员不会体力不支。至于之后几日的安排，就会在今日稍后再决定。 有30多位的议员要求或者赞成开通宵的这个建议。通宵开会的议员都会有一个体力的问题，我会充分考虑，包括我都要考虑个体力问题。咁所以即係适当嘅时候呢，我会安排会议係会休息嘅，就唔会为有一个不人道嘅一个处理嘅。 对于公民党嘅梁家杰计划再动议休会待续，以终止辩论议席出缺安排嘅草案，曾玉成就话会考虑梁家杰提出嘅理据，同上个星期余若薇提出嘅同样动议系咪有分别，再决定系咪批准。而对草案提出1300多项修订嘅人民力量，计划今日下昼至星期五晚喺立法会外集会，声援拉布战，预计有超过1000人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英国首相卡梅伦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提出严正的交涉。 英方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执意安排首相卡梅伦会见达赖，这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英关系，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达赖星期一在伦敦接受颁发邓普顿奖之前与卡梅伦举行私人会谈，中国外交部和驻英大使馆已经为此向英方提出严正的交涉，要求英方停止纵容和支持藏独的反华势力，以维护中英关系发展。美国国务院说已经为内地的失明维权律师陈光诚和他的家人办理好签证，一旦获中方的批准，他们就可以随时到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鲁兰说，为陈光诚和他太太和一对子女办理签证的手续早在个几星期前已经完成，以便他可以在到纽约的大学进修。另外，陈光诚第二次透过电话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投诉当局迫害他的亲人。他说他的哥哥和哥侄陈克贵被殴打，又指陈克贵被控故意杀人罪是捏造。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史密斯指，陈光诚不准离开医院，他和家人亦都被阻止和其他人见面，等同被软禁。美股是反复下跌，希腊筹组联合政府失败，要在下个月再举行国会选举，加上希腊有很大机会退出欧元区，令投资者入市态度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632点，跌6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93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30点，跌7点，欧洲三个主要指数亦都是全线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零散嘅骤雨，局部地区有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有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5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5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做厂嘅，做印刷嘅。喂，嗰阵时讲紧年年加人工系讲紧加十啊，或十二啊。OK， 年年要加嘅，如果加十咧，已经系无量噶啦，唔系走啊，唔需冇人讲你无量嘅当年。我走 啊，用脚表示 高就啊， 除咗你可以走啦嘛。 所以你话如果当年唔系有呢班菲佣，嗰阵时就菲律宾女佣为主啦，就嚟香港撑起半边天，就释放咗我哋嗰啲劳动力啊，嗰啲女士咧、家庭主妇咧出去做工咧，喂，我谂香港今日经济咧。可能未必咁蓬勃噶， 所以香港系喺亚洲城当中系最早去引入呢个外佣，去嚟到另外家庭咧，可以释放更多嘅劳动力出嚟，更多嘅精英力出嚟。问题呢个制度即系发展咗咁多年，点解嚟到今日，然后啲家庭去请菲佣，透过中介公司都要撞彩， 简单对白。政府监管冇啦，无方啦，讲完啦，真系。 消委会调查显示，投诉多咗。投诉多咗，中介公司多咗，就变成良莠不齐啦。呢个问题咧，确实好多家庭好困扰。我相信今日好多听众，如果有机会打电话，你一定好多苦会做 嘅。不过我有另外一个睇法，我有个唔同嘅观点嘅。嗱，我觉得咧，我今日睇一报纸咧，我好怒气嘅。嗱，呢份就《苹果日报》啦，新聘外佣，缺手指冇脚趾，中介公司冷你人不对版。喂，大佬啊，你当咗呢啲外佣系商品嚟嘅，货不对版啊！买公仔话甩手指、甩手脚趾啊！喂，系咪咁样去处理一个人啊？ 系呢个对人嘅尊严有啲嘅， 不知所谓。我觉得其实咧，我哋 你系嗰个对个题嘅唔满意啊，定系 新闻 处 理嘅新闻处理嘅手法问题吓？ 嗱，因为寻晚电视新闻都咁样讲，系又话人不对版嘅系。 喂，呢个系唔啱嘅，呢个系政治不正确。我认为 咁，但系 咩叫版啫？ 嚟讲 咩叫版啫？你可以话 佢意思系话请嗰个人系变咗第二个啊？ 喂，大佬啊，我闹啲 请个大班变咗个细班， 即系我闹啲 边个扮打锣嘅唔啱啊？ 所谓我闹嗰啲无良嘅官员，啲狗官都俾人闹啦。咁点啊可以你又容忍到啲外佣啊？俾人形容为版咧？ 系 啊，人不对版有版咁呢个世界。人有版嘅咩？林毓华，你做节目之前，我有冇睇过版啊？ 不过呢个喺 问我，我点答你啊？你先知啊嘛，我点知啊？ 我冇睇过版噶， 即系 我 大大 你躲手嘅啫。 即系我冇睇过版嘅大佬啊。 唔系，嗱，你屋企有请咁多个佣工， 仲有一样嘢 啦，你有冇见过个佣工嘅样嘅先聘用佢嘅？ 从来冇， 相都冇啊， 冇嘅， 冇可能啫。 咁多年都 讲大话， 我睇睇点样请翻嚟。 你讲大话。 我就好似唐英年咁讲话，我冇讲大话。 佢啲全部朋友，即系朋友用开介绍俾你嗰啲系嘛？ 嗱，讲运气嘅，第一 咪讲运气咯， 讲运气嘅。嗱，我就好简单嘅，咁多年我未用过中介公司。第一个揾菲佣咧，就 系 有朋友介绍。咁啊，揾咗之后咧， 有往绩噶嘛， 系啦。咁揾咗之后咧，我就 请稳阵嘅。 唔系，跟住咧就换咗好多个啦。但系咧都系佢嘅家族成员，即系唔系继妹啊、家姐就表妹啊、啊侄女啊。咁啊，到最近咧，呢个家族完晒啦，因为呢个家族咧就通去咗美国、去咗加拿大、去咗英国。咁我好开心， 向上移动， 我好开心噶， 梗系应该好开心。 我帮佢哋嘅， 系 咁另外再有朋友，佢就介紹咗個臨走又介紹咗朋友俾我哋，咁又通過啲朋友又換咗兩次咧，都好好。 嗱， 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咧，最緊要對啲工人好。嗱，其實香港啲居住環境就好差。嗱，老實講，即呢個係我哋香港嘅特色嚟嘅。嗰日梁振英都話走去間去700尺嘅屋，就住咗5個人係嘛？ 一家六口啊！ 一家六口再加個菲佣7個人。喂，其实好多梁振英都系不知民间疾苦嘅，佢冇去过啲公屋，300尺都系一家六口加个菲佣 嘅， 咁你 谂 下 点 样瞓啊？即系你话梁振英咧，话自己知民间疾苦，净系睇呢样嘢咧，已经咧露咗底噶啦，佢根本就唔知道，佢就讲到好惨，我好支持佢噶，啊！因为点解咧？如果认为700尺咧，啊，系对香港人嚟讲咧，系好屈质嘅话咧，我希望梁振英起啲公屋咧，将来起嗰啲公屋咧， 提升香 港就好似新加坡 嗰个标准， 系啦，呢个就 咁就拍烂手掌啦， 有复式嘅啲公屋，大佬。唉，讲开梁振英游兴噶啦，我今日睇阿香树辉嘅专栏， 我又好少睇電視，咁你有睇，我都有睇。 有睇電新聞， 去新界，好似有區議員同佢講點樣處理啲剩女啊嘛。啊，其實就講緊咧最低工時嘅。嗱，梁振英咧對最低工時咧就冇回應嘅。 嗯， 啊，佢好叻嘅，四兩撥千斤。咁跟住臨上車咧，我而家先知啊，我唔知你啊知唔知啊？阿香寫出嚟，阿許樹輝，佢話佢同呢個所謂剩女嘅區議員講。 嗯， 佢话我唔知三日内，我俾五个男人嘅相你睇，喂搞相睇咪大佬人，你同你讲最低工时，你梁振英就话介绍男仔俾佢识，咩人嚟嘅呢个系？ 呢啲就系叫做政治上嘅避重 就輕。佢走去做呢、這个 避重就轻， 走去商台做大龙凤啦，做嗰个叫做咩啊？成天奴啦，介绍男人俾人识，人哋同你讲最低工时，梁振英咩人嚟噶？ 逢系难题咧就唔好斗啊，逢系难答。就唔記得嗱，呢、這個就係呢、這個即係嚇佢嘅 事話嚇，唔係講翻外容啦。我覺得咧，唔係因為我係唔好意思啊，開插筆。我覺得政府需要監管啲中介公司嗱，幾樣嘢嘅，我哋有兩面睇嘅。一所謂貨不對版，呢樣嘢我就唔中意嘅。 用詞啫，用詞啫，係、啊、用詞啫。 我哋要尊重呢啲人， 係啦係啦， 尊重所有嘅人。嗱，我覺得一樣嘢咧，中介公司就當然要監管嘅，但係咧。呢啲外佣都俾中介公司剝削噶，佢哋同我哋啲同胞偷渡去美國一樣噶，孭咗成身債啊，先走嚟香港打工嘅，尤其實好多印尼傭工啊，佢係要還債噶嚟到呢度，因為佢要俾好多錢噶。嗱呢啲咧，我覺得咧，政府咧，啊，亦都要考慮到點樣防止。呢啲外佣被人剝削， 因為中介公司本來嘅功能作為中係交配係事前嘅培訓。安排佢哋，亦都有啲事后嘅跟进。但而家中介公司即系开到成行成市，个生意太大咧，形成一种咧，即系大班所讲嘅，形成一种变相嘅中间剥削。 嗯， 啊，中间剥削。 但听个大班嘅例子，原来可以绕过中介公司噶噃 吓。咁你睇下咩机制？ 多啲手续咯，你。 但你烦啊嘛，中介公司佢嗰一条龙作系畅顺嘅，但系问题咧，而家就越开越多嘛。量又不同，埋你背后嗰个培训基地咧，嗰度越嚟越弱。 不过唔紧要，我哋咧有个第五台。就是大同 大同台， 其实我都应该同啲节目主持人讲下咧，佢哋应该叫啲外佣咧打多啲电话嚟我哋啲节目嗰度投诉，去处理下啲投诉。 即系唔好净喺电视新闻或者一个嗰个媒体评论，就系听嗰啲雇主嗰啲雇主代表嗰啲 回应。我哋梗系要听嗰老板嘅信息。我哋有广告嘅大佬，你可唔可以？我哋今日多谢你啊！而家我哋请阿黄毓民入嚟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咋，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五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五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住得开心，自然 high 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哇！成个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小姐啊，有咩笋嘢啊 ？WiFi 两个月免费啊，系人都用啦，唔理你用咩台都得、啊。 咁傻？ 喂，系啊，佢个 WiFi 劲快啊，我 send 条片俾个 friend 咧，佢超快就收到啦。 唔系啊嘛，咁劲？ 唔信啊，试下就知啦。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思考要独立，言论要坦白。黄毓民正是有心人。 即系郑经翰所主持嗰个风波里的茶杯犀利啦，姿态高到不得了。 在而家香港呢个风雨飘摇嘅时候，你喺度玩啲咁嘅嘢，今次搞大巴，下次有乜嘢搞我啊？系咪？喂，我哋真系对号入座嘅，而家香港地够胆喺电台度噏嘢闹政府嘅，除咗大班同我，仲有边个？话俾我听。 哇！俾你吓死你，大佬，你真系标签咗我，我仲想行出门口嘅，真系。喂，大佬啊，你琴日唐英年先至讲到眼湿湿，话政治迫害、秋后算账。你讲话全香港够胆闹政府，系得我同你。你又好啊，你入咗立法会有护身符，我冇噶，我鹌鹑嚟嘅啫，大佬。 立法会边有护身符啊，大佬？ 立法会议员好尊贵嘅，第一喺佢开会途中啊，唔可以逮捕你。 啊、等你啊，开完会嘅就啦。 如果搵人喐你呢，个价目就高啲。大佬佢啲鹌鹑嚟嘅，大佬啊。喂，真係啊，你真係你唔好害嗰陣。最闹政府最叻嗰个叫做黄毓人。 你而家有一个将来可能 叫癫狗。 你有一个将来可能香港最有影响力同埋即係最多人听嘅电台。 咪死快啲。 你真係讲笑啊， 死快啲啊嘛。功高盖主，大佬未死过。我 擦你鞋呢， 使喐乜你睇啊。嗰度竟然吓时代周刊咗好多年前已经选咗佢系最有影响力嘅人。 咁即死啦，跟住咪死啦。千祈唔好呢啲，唔系呢啲系我系 诅咒嚟嘅， 引以为戒。 呢个直播室好似你即系个人嘅 show， 呢个系 personal show， 明星嚟嘅嘛，大佬 入嚟全部都系正经海兵，大佬 明星嚟，大佬假假地都系明星嚟嘅。 咁你唔系假假地， 系真系嘅， 大佬你唔可以话假假地。 黄毓民真系咧，真系哇，好耐未同你做个节目， 喂，真系好玩喎、啊！ 喂，几耐未冇同你呢条咁诶， 木嘴， 呢唔讲粗口嘅， 木嘴， 唔系网台，我见到你就谂到网台，差啲就讲粗口， 唔系谂起龙门阵咧。 我哋真系能收能放嘅、啊，我话俾你听，大班嚟到呢度咧，就跟住 你可唔可以今日讲啊？ 啲粗口， 唔单止唔讲粗口， 我系冇粗口， 仲要咧文雅。 唔系我， 唔系仲要文雅，即系你得噶，我知道你得啲， 我礼拜喺立法会好文雅，大佬我嗰七十， 但系唔可以学温家宝，因为我赶客噶，赶客嘅，但系你逐个字逐个字喷出嚟。 温家宝就系嚟拉时间同埋玩嘅。 喂，因为头先咧，阿大班讲起就话啊，系诶啲专栏咧讲咧。都有人話你咧引經據典，好似就好巴閉、嗯，但原來你都喺度玩嘢嘅啫，都係。 唔係咁，你擺明係拉布啊！嗱，你 拉布唔係玩嘢係咩？ 你喺外國嘅議會咧，你可以揸住本聖經讀五日都得啊嘛。 係。 但係香港嘅立法機關，佢個議事規則規定， 主席話要你係要貼題， 提個修正案， 不能重複， 你不能重複，不能。 唔係喎，如果我喺度，我就照讀聖經嘅嗱，我就話主席，我試下啦。唔係我知道，我就話主席嗱，主席。 嗯， 通过呢条咁嘅无，即系呢条不义嘅所谓呢个替补机制，就先讲人性。人讲到人性咧，我就系基督徒嚟嘅。我哋攞本圣经出嚟，我讲俾你听，人咧喺你 系你嘅举手乜嘢系嘛？ 喺你举手表决呢条议题之前咧，主席，我哋要睇下圣经盘古初开，因为人应有个良知系点先。嗱，你俾我读完，你先好讲我系冇你提嘅。啊唔得唔得， 梗系唔得啦！ 得佢因为佢最大权啊嘛， 梗系唔得啦， 乜嘢所谓 大佬， 乜嘢都系可以赖得上。 嗰日礼拜五上昼已经散散地嘅，即系如果你有睇电视直播，长毛争啲俾人赶出去，跟住阿大舅就起火同佢驳嘴，我谂咩系咁同佢讲，你冇同佢驳嘴啦，大佬。 我话俾你 需要喺 到中午休息嘅时候，我走入去同阿曾玉成讲，我话你俾条底线嚟先，唔好玩嘢啊！我话系咪先？ 而家你哋三条友咧，自己加埋阿小班啦、啊就四条友啦，四人帮啦。喂，你呢四人帮咧，最紧一样嘢，第一就有体力，第二咧忍辱负重， 嗯， 少不忍则乱大谋。你最紧记住今次拉布目的系咩咧？好多人唔知嘅，好多人就认为黄毓民咧玩嘢，因为玩惯啊嘛，立法会。OK， 好多人咧有时咧，佢唔系玩嘢嘅时候，啲人都当佢玩嘢咁啦。首先要令到所有市民清楚明白， 嗯、 今次拉布目的咧就为咗阻止嗰条替补机制。咁、嗯、替补机制咩咧？嗱，我不厌其详，再讲多次啦、 嗯， 就系话如果有议员辞职出缺。嗰、那个辞职嘅议员咧，六个月内咧唔准参与立法会嘅选举。嗱呢样嘢，第一就剥夺咗嗰个议员参选嘅权力。第二样嘢咧，喂，即系叫佢唔好选，因为咧另外一条条例咧，选举条例咧就是、出缺嘅时候补选咧，一除咗任期唔够六个月，如果超过六个月咧，一定喺六个月内咧就做补选噶嘛，即系话俾你辞职咧就唔准去参选。喂，咁呢条条例我讲啦，全香港。支持民主 的市民有边个会赞成呢个条例嘅？所以唔使讲啦，泛民主派所谓泛民主派一定唔够胆，如果够胆请佢打话嚟啊！我支持政府嚟替补机制啦。嗱，既然你唔支持， 你知唔知啊？嗰啲政府嘅人员咧，嗰啲咁嘅谭志源系嘛？佢诡辩啊嘛。 咁佢一定要呢讲立场嘅嗱、啊。我而家都觉得咧，人系咁，我哋分开先，先讲立场。 系 你如果系反对个替补机制， 嗯， 因为呢个立法会咧。咁肯定呢班就系少数派嘛，嗯、我叫佢哋反对派嘛，佢哋唔中意嘅，反对党就系反对党噶啦。人哋你得23席，人占大多数，一举手一定通过嘅，人多黑人少。嗱，过去嘅民主派咧，嗰种软儒咧，嗱，我真系喺立法会见尽呢啲人，认为咧呢啲嘢做唔到嘅，就唔好搞啦，大班，咪由佢过咯，啊过完之后闹佢咯，咁。喂，大佬啊，你都玩手段， 咁咪牺牲咗市民。 即系有人，好似琴日阿伯咁啱啦，有人拎仔袋，把刀指住佢，嗌开个柜，71，佢话我都有把铰剪，咩？我起码同你撑下嘛，唔系噶，我哋啲民主派咧最好快快脆举手投降。嗱，咁今次咧，黄毓民就做一样嘢咧，就话佢话俾你听，喂，我哋可以用个议会规则。嗱，呢条友咧，你可以唔中意呢条友。佢玩武斗，嗱你话佢搞乱党，定招讲粗口乜都好啦吓， 冇 我知冇，我准备话冇啊，好难当佢有噶，你知唔知啊？ 佢念经书噶嘛， 好难当佢有噶。嗱，今次佢嚟，嗱你武斗唔支持佢啊？你班民主派，我写咗文章啦，你武斗唔支持，咁而家文斗啦，又唔支持，咁究竟呢班民主派玩咩咧？所以我喺度事先声明啊，如果今晚开通宵。黄毓民啊，呢、這个大舊长毛郑家富掠低嘅嗱，阿富咧身体就唔好嘅，呢条友身娇肉贵嘅，随时瞓低嘅， 都系麻麻地， 成日都话晕嘅。黄毓民咧就变盲公啊！ 我而家只眼系啊，好大。 喂，呢、這个呢、這个大舊加长毛咧就高危嘅，随时俾人踢出会嘅。嗱，如果佢哋俾人踢咗出去，咁啊拉布失败啦，咁跟住就移读通过呢个替补机制，所有。民主派都要负责嘅，嗱，民主派咧，你参唔参加呢个拉布，你自己决定。但系你一定要支援噶嘛，啊，唔系离开，佢哋好过瘾嘅。我唔去开会搞流会，咁啊叫支持噶啦。喂，大佬，你搞流会仲衰，你要负责嘅。其实民主派人系唔应系应该阻止个流会添，咪继续拉布。喂，而家流会啊，如果我系市民，我都兴噶，俾咁多钱呢班友点去流会嘅啫？ 嗱。而家咧，譬如好似阿何秀兰嘅讲法就话咧，冇理由俾个人你去等你凑够人数啊嘛。 唔系呢个诡辩， 唔系你参与拉布咪得咯。嗱、啊，你知唔知道一样嘢咧？仲有一样嘢佢哋唔明嘅，就系呢班有明。我成日都讲立法会咧就冇蠢人嘅、啊，立法会只有衰人嘅啫。即系你蠢啲人唔到去嘅，全部精甩毛嘅，话俾你听个精。我入到都变咗蠢蛋啦，而家佢哋精嘅，你明唔明啊？我嗰度算聪明噶啦。哇！原来我睇咗嗰，喂，我就嚟开始日日开始讲噶啦，所以大家咧，如果听咧立法会啲嘢咧，就一定要黐住呢个节目。 Okay. 就我在立法会的日子那些年。OK， 嗱，呢班咁嘅精人咧，其实佢想佢知道，只要佢23个人、走出嚟话我参与拉布，政府实要收翻啦，就咁简单嘅，都唔使开通宵啊！ 而家个问题咧， 只要听今日我收到料 啦， 民主党今日开党团，工党咧呢班咁嘅衰人咧就话唔参与啦，一阵间啊李卓人打嚟，唔好闹佢，自闭闹咗佢， 我唔会闹佢。 咁啊，公民党咧就好多人都闹佢哋嘅，你又有份参与五区工 党，而家提休会待续嘅又再 休会待续， 未必批， 话明 咁今日咪俾大公报咧大字标题闹佢啦，咪就话用心险恶啊！唉，真系 抵死啊，抵死！呢叫两头唔同啊！嗱，你只要今日走出嚟。泛民主派 宣布 开一次记者会，开个 PC， 话我哋所有泛民主派参与拉布， 系 我担保即刻收翻呢条条例。 系 而家政府系睇死你班泛民主派，唔系睇死啊，睇好啊，一定唔会支持呢班捣乱分子黄毓民嘅。 唔系而家其实数嚟数去就得四件嘅，而家情况真系高危嘅。我话俾你听，嗱，我咧就一阵间11点就只眼去复诊啦。咁、我希望就即系唔会有好严重。 哦，咁啊大祸啦！因为主席踢走咗你嗰两件咧，咁啊得翻郑家富独力难支。 啊，咁我就今日可能就唔会参与嘅。咁但系今日咧就头边咧就有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日会通宵开会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说，在收到最少32名议员同意下，决定今日通宵开会，期间会安排多次的休息，确保议员不会体力不支。至于之后几日的安排，就会在今日稍后再决定。 有30多位的议员要求或者赞成开通宵的这个建议。通宵开会的议员都会有一个体力的问题，我会充分考虑，包括我都要考虑个体力问题。所以即是适当的时候我会安排会议是会休息的，就不会是有一个不人道的一个处理的。 对于公民党的梁家杰计划再动议休会待续，以终止辩论议席出缺安排的草案，曾玉成就说会考虑梁家杰提出的理据和上个星期余若薇提出的同样动议是否有分别，再决定是否批准。而对草案提出1300多项修订的人民力量，计划今日下午至星期五晚在立法会外集会声援拉布战，预计有超过1000人参加。内地的新名维权律师陈光成通过电话向美国国会听证会控诉在山东的家人遭到山东当局的迫害，指当局捏造的侄陈克贵故意杀人的罪名。今次是近两个星期以来陈光成第二次透过电话向美国众议院听证会发声。陈光成控诉由上个月26号晚的深夜，即是陈光成逃离山东住所4日之后，几十名手持木棍的人强闯他大哥陈光福的住所，虐打陈光福并将他强行带走。陈光福的仔陈克贵这个时候就由睡房走出来反抗，同样是被虐打。陈光成说他的亲人当时根本不知道强闯入屋人士的身份，有必要出于自卫反抗，否则他们很可能会被打死。陈光成说陈克贵被控以故意杀人罪名是欲加之罪。 那些人呢就拿着木棍上去打陈克贵啊，打得非常厉害。据我所知呢，他穿的衣服特别是裤子都给打破了，然后脸上打出的伤呢，在过了3个小时以后，血仍然没有被止住，还在流血。他们现在给他定这个故意杀人罪名，我觉得这是纯粹是欲加之罪，因为没有人说杀人的时候要在自己家里，而且是半夜三更被杀的人自愿的跑来，我想这都是完全没有道理。 而美国国务院就说已经办好陈光成的签证，只要北京开绿灯，陈光成随时可以到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英国首相卡梅伦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提出严正的交涉。 英方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执意安排首相卡梅伦会见达赖，这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英关系，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达赖星期一在伦敦接受颁发邓普顿奖之前同卡梅伦举行私人会谈，中国外交部同驻英大使馆已经为此向英方提出严正的交涉，要求英方停止纵容和支持藏独的反华势力，以维护中英关系发展。美股反复下跌，希腊筹组联合政府失败，要在下个月再举行国会选举，加上希腊有很大机会退出欧元区，投资者入市态度是审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632点，跌6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93点，跌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30点，跌7点。欧洲三个主要指数都是全线低收，但跌幅不够1%。美国的前总统乔治布殊首次表态支持前麻省州长罗姆尼争取共和党内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本身是共和党人的乔治布殊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后被记者追问的时候公开表态支持罗姆尼，但未知他随后是不是会出席罗姆尼的竞选活动或者是提供其他支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零散骤雨，局部地区有几阵嘅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有骤雨，而家录得嘅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9点。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5月16号星期三个早上嘅时间嚟到上昼嘅8:05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吓。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圆洲仔嘅慢线咧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康乐园啊。好啦，睇翻出边嘅车龙先啊。咁啊，港岛区咁啊，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手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齐齐去到呢个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就去到呢个伊利沙伯大厦。另外，香港仔隧到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哇，暂时正常嗰只噶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见到龙尾啦吓，睇下拉到去边度先吓。现时拉到去呢个顺德中心啊，冇错啦，又到星期三啦，各位议员做好准备功夫未啊？哎呀，唔系什么开会嗰啲文件功课，系做好呢个通宵准备未啊？咩话又想写大纸嗱？咁啊，唔该你预备多啲呢个纸笔墨啦吓，今晚就有排嚟啦吓。仲有啊，唔好瞓啊，唔该吓。好啦，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现时去到呢个芜湖街，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去电话机楼噶。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出九龙咧就瑞丰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排翻去呢个小沥源嘅吓。阿大妹啊，而家我哋搭车咧都系嘟一嘟嚟搞掂啊，唔知日后会唔会唔再出嗰啲硬币咧吓？ 将来有冇咧就唔知啦，通。不过如果你咧想怀缅黑旧时嘅通用货币，就可以由而家去到6月4号上昼10点去到下昼6点咧，嚟到尖沙咀嘅香港历史博物馆欣赏下香港货币展啊！除咗咧会展出唔同年代嘅香港硬币同埋纸币之外咧，更加有纪念金币嘅石膏模型、纸币设计图同埋未经切割嘅连张钞票啊！哇，数数埋埋超过700几件文物嘅，认真厉害啊！呢个数字。不过咧，补充多句啦，呢个展览系需要收费噶，入场前记得准备好散纸啦，各位。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点解你识整温泉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5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5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哇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正，仲要系齐料和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6个安全气袋，呢、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埋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啊！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元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浓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有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汉、黄毓民、林毓华。 早晨，早晨，8:10，大家听紧嘅咧系 DBC 数码电台，就唔系商业一台。 还声于文， 亦都唔系雷霆八八一，因为我哋就冇机会喺雷霆八八一开声噶啦。不过咧，我都喺呢度提醒下大家啦。如果大家想听梁振英嘅官方消息咧，就而家请你转翻去听呢个模拟广播 FM 八八一雷霆八八一。啊，王永咧，而家就做咗梁振英嘅喉舌台，啊，所以我真系有啲遗憾嘅。我哋当年喺商业电台咧，从来唔会做喉舌嘅。不过唔紧要，黄毓民上次同你同台演出嘅咧，就喺红馆啊， 红馆啊， 系就系、是、嗰、那 个2003年 啊，再遇呢个龙门阵系嘛？话2003年嘅啦都， 2003年 嗰阵仲做紧，咁2003年未封咪噶。封 唔系 咪噶？ 唔系2004年，所以 啊，你啊真系噏不出啦，噏你都零痴我，你点拉布啊？大佬仲话靠你拉布，你真系 04年，唉，真系乱晒龙啦，已经。 听紧嘅 DBC 数码电台呢、這个大声台。 嗱、啊，今日拉布咧，嗱，而家即系正常情况啫。而家我如果多数我今日都唔参加噶啦，咁啊睇下郑小班个表演啦，系咪？因为我要唞啦。咁就佢开 唔开通宵啊？你 唔系开通宵咧？我谂我可能我 唔系你玩接力噶，要真系 我唔系我而家咧就会因为我买晒嗰啲即系梳洗工具啊，又一张毛巾被啊，直情喺楼上写字楼瞓觉，咁有部电视噶嘛， 系 咁啊睇住现场咯，你明啊？咁我可能喺晏昼嗰段时间我唞下咧，夜晚黑如果佢哋有人咩顶唔顺，我就杀落去噶， 系 即系我而家同佢哋讲，即系而家我真系唔知啊嘛，因为我一定要。一十一点去睇嗰只眼先知道咩情况、嗯，可能个医生话喂唔得、啊，你开通宵唔掂、啊，咁都未定噶嘛，系咪？咁因为呢几日咧就只眼就真系好唔舒服， 都要流力噶，你哋真系。 因为我做咗手术几日啫嘛，上个礼拜做啊嘛。 你乜嘢事啊？ 我就右眼就好严重嘅，右眼就前年做咗个手术就黄斑点病变，嗰、那个会盲嘅。OK， 咁啊做咗啦，做埋白内障，即系左眼咧我就有视网膜脱落，又有呢个白内障，咁啊拖咗好耐，咁啊最近去做咗之后咧。打拉布嘛，你明唔明啊？咁即系你理论上要休息嘅，咁但系你冇休息，咁啊跟住恶化啦，系咪？咁有啲人可能话我哋扮死狗，我唔使扮嘅，今晚我都可能同佢砌嘅，日头我唔落去啫。咁而家咧正常大会你知道咧，即系头嗰段时间11点至到点零钟咧，就有6个口头质询嘅。OK， 咁如果今日梁家杰嗰个休会待续嘅辩论， 你唔使谂啊， 咁就每人可以讲15分钟，嗰度有廿几粒钟嘅，咁。如果可以批准佢嗰啲休会待续嘅辩论咧，咁可能即系话正式开始第三轮嘅拉布咧，就系大约系挨晚6-7点左右。咁就如果杀落去通宵咧，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嗱，上次两次咧，上个礼拜咧，即系礼拜三四五咧，加埋都系开咗17个钟头，即系纯粹系讲拉布，即系我哋三个人轮流讲咗17个钟头嘢嘅。OK， 咁今次咧。就个时间可能好长，不过我哋个策略都系一样噶啦。 喂，今次如果继续拉布，会一路拉落去噶咯？ 拉落去冇停嘅， 即系唔系而家佢24小时开会啊嘛？咁听日仲 唔系？佢而家初步系话24小时，诶，礼拜四、礼拜五未决定 嘅。即系听日咧就11点休会，啊、即系如果预谋留会啦。听日11点钟休会。 唔系我而家系啊，我佢而家话24小时啊嘛。 咁啊，听朝、听日、听日咪11点咯。咁听日就一定唔会再开噶啦。 开 咪开到11点咯， 诶，佢可能会再开噶， 咁啊再开就咪24小时噶啦，咁啊48小时噶啦 ，stop 噶啦， 咁就即系 non-stop 噶啦，咁睇下边个死先 嘅 啫。 我今日我都要问下佢嘅吓，我今日都会入去问下呢个。 你问我咧，我有个感觉，我唔知啊，我就认为听日11点有会嘅，跟住就决定咧礼拜五仲开唔开，礼拜六开唔开咁咯。呢班友喂， 好锡身嘅 少爷兵嚟嘅班友， 又有一样嘢大家唔可以忽略嘅，佢而家即系会俾个主席好大压力，即、就、系、是、我哋都可以想象咧，即系呢两日文会大公咧，系全方位报道，连社论系揼我哋嘅，咁亦都俾个主席好大压力嘅。咁啊，前日咧 即系梁振英已经系好清楚出口述，甚至乎系即系不点名批评呢个曾玉成嘅，佢即系谴责我哋呢啲拉布嘅人，同时亦都即系批评呢个姑息拉布嘅人。咁边个姑息拉布啊？ 曾玉成咯， 曾玉成咯，系咪？ 唔系仲有啊？ 佢系争住未开名啫嘛。咁 唔系，有今日有张相，有段消息，可能你忽视咗。梁振英琴日同阿罗范招芬去中联办。 O、okay. 啊！咁你知道中聯辦做咩噶啦？無端端去中聯辦做咩？ 唔係，因為 就兩樣嘢嘅。 我哋都好清楚噶啦，即係成個建制派俾佢箍到實一實嘅。 兩樣嘢嘅，一就俾壓力嘅曾玉成啦，通過中聯辦可能。第二咧，因為阿梁振英同曾玉成真係冇乜兩句嘅、自從嗰次打完嗰兩次電話。曾玉成坐你都嘥气啦，大佬， 大佬啊，你恐吓佢啊，等于系， 跟住挖佢啲黑料出嚟，话我即系我话我有呢啲黑材料，哇，我都嗱，曾玉成， 所以佢而家 我唔会，我唔会重复呢啲黑材料嘅，咁啊，我咪变咗打走。啊！即系总之有啊，曾俊成 佢而家建制派咧，即系有一部分嘅人咧，特别系嗰啲即系港共咧，即系而家佢自己都分裂噶。 嗯， 有好多人认为曾玉成系特登放生我哋噶嘛。即系搞事啊嘛， 唔系佢话参考过好多好多其他， 唔使参考啊， 议会 根本唔使参考、 啊， 拉布系全世界议会都有嘅， 唔系 议事规则 嘅 容许。 佢哋嘅睇法就系唔应该接受千几条修订咧，而家净系投票都投三日， 系 因为你1306条，每一条一分钟投票，响钟一分钟，所以最早嘅时候咧，对上两个礼拜 我系取消一分钟，点解你好？我你知唔知每次我都反对噶？ 咁反对， 唔系你要点名啊嘛，系咪啦？你要记名， 我梗系冇啦，我次次举手反对嘅，唔记得咗咩？跟住可以讲15分钟嘢嘅，知唔知啊？点解我反对系可以讲15分钟嘢嘅，知唔知啊？ 系佢唔系，但系今次呢个一分钟不能够取消嘅，呢个响钟一分钟取消就冇咗1306分钟啊！你1306分钟，你帮我除下几多个钟头？ 而家8:16。我哋又要听广告， 哇，好犀利！ 拉布， 呢一分钟紧要啊！ 你唔好喺度拉布， 打我讲3分钟， 你唔好喺度拖布啊！你唔好喺度 讲3分钟嘅，讲咗。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喂，最近有一部4轮驱动嘅7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1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2驱变4驱，4驱变翻2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啊！ 而家购买3菱嘅 Delica D5，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照顾爹哋妈咪，出心出力，仲要出埋机啊！长者安居协会平安手机服务，24小时接通呼唤及关怀服务中心，佢哋扎根香港15年，绝对同声同气，更同医管局、天文台合作，传送电子病历去急症室，仲可以按你嘅需要收埋天气提示添。5月底前登记平安手机服务，送你余人生100蚊现金券，投500位多送100蚊添，即刻打23388312或者到各大 123 门市出翻部啦。 咦，做乜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喂喂，靓仔，做紧咩啊？ 喂，唔好阻住我打大佬啊！免费 WiFi 2个月，唔系唔打啊？ 吓，咁笋？ 系啊，你用紧咩台都得，超简单就可以免费用到 WiFi 2个锅板啊！ 劲、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DBC 同 Yahoo 团购又有优惠啦！想每日听大班开咪，又怕上唔到网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机身轻巧，想喺边度听就喺边度听，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全套原价488蚊，而家只系288咋，优惠期做到5月17号，快啲上 Yahoo 团购抢货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黄毓民、林毓华。 还声于民， 喂大班，你 俾翻把声嚟， 系咪俾我讲少？ 我就咁讲还声于民，还声于民个民就点解？ 咁差多广告， 还声于民个民点解咧？就黄毓民个民， 咁差多广告嘅你真系，即系 你好似我叫你今日斯文啲啦。但系呢啲咪 差啫， 呢啲咪守唔到山寡 咧？你惊咩？ 我要问你讲下今晚有啲咩 判决啊？我哋嗱，即系预咗佢会通宵嘅。今日我哋喺呢个立法会门口咧就有集会嘅。嗱，除咗民阵有个集会之外咧，咁我哋人民力量咧就有个集会嘅。琴日已经开咗记者会，今日报纸都登咗噶啦。呢轮咧人民力量个见报率好高嘅，即系旧阵时咧就睬你都傻，系咪特别苹果？最好笑苹果个卢峰写篇社论咧，讲日讲我哋拉布咧，竟然冇人民力量四个字，又冇我同阿大舅个名嘅，即系呢啲咁嘅苹果日报真系 最紧要支持你 嘅。OK， 我喺呢度闹苹果日报，你都冇得炸型噶，大佬嗰个都系仇人。 即系我话俾你一样嘢咧，要团结大多数啊！ 我明白。 而家系打紧仗， 我知，即系我讲， 你我就好似一开咪叫你，好少不忍则乱大谋，忍辱负重，跪地弃猪乸。 咁我哋今晚咧就会有喺即系立法会门口嘅集会嘅。我哋记得上次反呢个替补方案嘅时候咧，即系旧年嘅7月13、14、15，即系七一大游行廿几万人之后咧，我哋都动员咗成五六千人嚟包围立法会。咁包围立法会之前，佢已经收翻嗰、那个即系替补方案噶啦，即系原先嗰个方案已经收翻嘅。咁同我哋都仍然系包围立法会，仲放啲纸飞机入去嘅。咁嗰次有成五六千人嘅。咁今日咧，如果呢一场仗抗日持久打落去，我哋挨得到嘅话咧，我可以保证立法会门口有机会过万人。 嗯、 OK， 你同我玩，我一定奉陪到底。仲有六四七一，我俾我而家喺度同警告梁振英，系咪？即系你而家出口述叫人哋九月唔好投票俾我，我再讲一次，你用大班呢个台，你条木嘴得689票，小圈子选举产生，小弟上次再入立法会6万几票，选民一定会惩罚我做得唔好，啱唔啱？我哋真系由选民去决定。 我谂呢， 但系你嗰689票，冇人可以惩罚你噶嘛，大佬，你做衰嘢。 一日唔改变呢、這、一个叫做咩啊？呢我哋个选举制度叫咩啊？ 选举委员会推选出嚟噶嘛？ 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你一日唔取消呢个比例代表制， 10%、8%、9%， 你永远都赶绝唔到呢班搞事分子嘅所谓。 喂，但系呢个 当年恶身订做为咗民建联噶吓， 成个比例代表制喺欧洲，因为多民族、多语言、 多党制、 多党制，咁所以咧就系为咗平衡咧嗰啲少数派嘅利益。即係嗰少數人嘅利益咧，所以就設計咗呢個叫做比例代表制出嚟啊嘛。咁呢啲咁嘅黃毓民啲搞事分子，喂，佢攞咗8-9%， 幾萬票啊？ 咁啊，兩萬零票。 真係唔好意思，我上次選舉攞成20%。 嗱，上嗱咁佢已經多票啦。但係廿零個，即係你廿兩，如果小區係20%+。大区系30%， 你睇下系咪入咪睇下新界西佢攞8.几%， 咪就系咁样入到去噶啦。咁你点阻碍？你即系变咗你个问题系咧，你越闹啲黄毓民呢类人咧，你越帮佢。 唔系我哋都冇计算个选举嘅，冇乜所谓嘅。不过即系佢讲呢啲嘢， 咪你实赢咁样。 咪你觉得佢好，你觉得佢好无知咯？你为揼我哋而揼我哋系咪？跟住就即系啊，你起唔到楼又关我哋事啊，土地规又搞唔掂又关我哋事啊。我琴日 我真系大话连篇 嘅，我立法会政制事务委 唔系大话连篇。 我话你3司12局啊，开档啊，唔使5司14局啊，你做。呢、這个行政长官你即刻都可以起楼啦， 呢样危言耸听啊！我正话你未嚟，我讲咗啦。如果香港系一间公司，所谓 Hong Kong Inc 嘅话咧，梁振英做一个新嘅 CEO，就话俾人听咧，如果呢个董事局唔支持我改组咧，我就执笠噶啦，即系咁讲咯。喂。restructure， 我再讲一次， 我请佢走嘅就咪走，请佢走应该第一。 喺 management 嚟讲，喺今时今日咧嘅管理学嚟讲咧，重整架构已经系 out 噶啦，过时噶啦。仲有一样嘢，梁振英要话俾啲市民听，嗱，既然你咁惊，你危言耸听，或者市民一日都听唔到，话黄毓民呢啲始作俑者喺度捣乱档就冇屋住噶啦。你要话俾市民听，如果立法会过唔到点，有机会过唔到噶嘛？ 系啊， 一个好嘅领导人，你话俾人听，我有 plan B 噶嘛？偏偏冇嘢噶，你咪 照旧咯， 咪3司12局做唔到嘢， 然后换人啫嘛，系咪先？ 喂，你讲呢啲咪废话咯，一系就你无能，一系你就车大炮。 唔系佢好明显咧，就系冇料到嘅。呢条友好多人都高估咗佢，系嘛？即系口舌辩级，讲嘢好似好流利。嗱，佢流利过呢个郑经翰，但系佢冇 point 啊嘛。大佬，郑经翰有 point 咧，一注系夹中啊嘛。即系呢啲口舌辩级。 系咪？但系其实讲嗰啲嘢冇内容嘅，你睇下你 喺面口网 嘅，你听佢讲十分钟嘢，唔该，睇唔到两句三跛嘅，我话俾你听啊，完全揾唔到嘅，系咪？呢、這个就系、是。即系梁振英呢啲咁嘅人咧，你就系迷惑到啲渔夫渔妇啊嘛，系咪？就系咁啫嘛。 奇怪，点解牛头哥迅速唔识问佢咧？阿振英哥啊，你咁忙咁多嘢做，喂，请不如搞两个副嘅系特首啦。 唔系佢啊， 以前有讲过噶。 今日有好多张报纸登佢嗰篇讲架构重组咧，即系其中讲到咨询嗰部分咧，我琴日喺政制事务委员会都有提到嘅。即系你而家又唔咨询，跟住你话落区嗰啲叫咨询，你落区有你问下边一个即系见到你嗰啲人，佢而家落工联会嗰啲区、民建联嗰啲区，其实就帮佢哋助选。好啦，你落到嗰啲区度，你问下嗰啲即系接触你嘅居民，佢知唔知道咩叫五司十四局？系咪呢啲咁嘅即系，所以呢啲咁咪有呢啲咁嘅特首，就真系垃圾到。 嗱，琴日咧，唐英年嚟咧就话好希望咧，阿梁振英咧喺政策上面咧，佢选举嘅时候咧，唐英年提咗一啲好嘅政策出嚟，一啲利民嘅政策，包括老人 家啦，系啊，系啊， 十五年免费教育，嗱，仲有咧就系 加多啲公众假期， 劳工啊，劳工权益平等，劳工权益即系劳工假期同呢个白领咧睇齐嗱。咁其中一样嘢咧，工联会就系佢嘅助选机器嚟噶啦。嗱，工联会系争取呢个最低工时嘅， 系最高工时， 最高工时嘅。嗱，梁振英嗰日落区咧，就走去见，就揾咗一个剩女叫麦美娟。呢个麦美娟咧就讲最低工时嘅，最高工时嘅，就话因为咧香港冇啲人辛苦咧，就错过咗啲姻缘。 系 梁振英咧就以讹朕回应关于最低工时。 最高工时， 或者最高工时啊，就咧，你估佢点答佢？佢话我会喺24小时内俾五个男人嘅相同埋履历俾你。喂，呢、這个麦美娟同记者讲话，佢宁愿介绍男仔俾我都唔应承立法标准工时啲咩人？喂，大佬做咗成天奴咩？做咗嗰个女人叫咩啊？那个女人我都唔知。 咩令啊？叫做 咩令？喂，介绍麻甩佬俾个区议员，仲有啊？过咗24小时㗎啦。唔该你哋呢，我哋同事打 话问 啦，问啦麦美娟啊。 噏得出。问 啦佢有冇介绍五个人。如果要介绍五个人，你估佢介绍边五个呢？一个刘梦红。 喂，人哋有妻室㗎啦。 佢介绍咩，佢身边有咩人啫。 哦。 咁你諗下介绍五个人俾佢。 佢话俾五个相相同埋俾履历㗎嘛。 所以 我好想知有 上 网 㗎吓。上网得。 呢条友叫做咩呢，麦美娟。巧言令色。孔夫子话巧言令色，鲜异人，即系坏人嚟嘅呢个系，系咪？你即系巧言令色，对即系对呢啲所谓居民或者呢啲喺度即系啊念口往啊噏埋啲无谓嘢，但系对我哋咧就恶言恶语，系嘛喊打喊杀。好在我仲恶过佢，我琴日立法会直情问佢系咪食错药啊？即系罗凡喺度，我话你问下啦，梁振英有冇食错药？罗 凡招乜有入啊？立法会琴日 系啊。 佢有咩资格入去嘅？ 政制事务委员会讲嗰个架构重组，佢系坐喺度要即系答 问题。你知唔知我唔入得去噶？ 咁 呢叫做咧 两次 未登天子位先自杀人刀。喂，大佬啊，你咩？你咪叫谭志源代表你去喺立法会嗰度话俾立法会员听啦。 唔紧要，佢嚟咪好咯。 喂，呢啲叫越呢个传 咗 个两 次，射咗个两次。 喂，呢个特区政府呢个鹌鹑真任权政府仲有46日。 你老友、啊， 你挺埋嗰46人，老友都系鹌鹑，一全部做晒鹌鹑，所有老友做晒鹌鹑。 你同佢， 大家你咁样讲，咪即系话咧，系主席咧，曾主席咧又裁决错。 唔系、啊，佢话佢只系政府官员， 佢话啫嘛，话就系噶啦。 呢个就唔关。 唔系，佢系后任呢个特首办嘅主管，佢个 title 系咁样。 系啊，咁啊，佢话自己系政府官员， 后任特首办嘅主管。 你知唔知啊？早两日咧，上一次我哋拉布嗰阵时咧，流会前咧。行会啲议员咧系想去立法会撑嗰啲建制派嘅，咁但系佢话想入去坐喺阿谭志源嗰度嗰啲位度，啲官员啲位度。但系特首版就话俾佢哋听咧，你哋唔系官员，你哋如果要入去咧，只可以去上边个 公众席。 所以收尾咧就去咗 Andy Chamber 啊， 去咗前厅，去咗后厅。 唔系，但系佢后来都有入嚟，就系、是、我哋 break time 嘅时候 ，break time 系啦，行入。 但系呢个罗范招芬咧。就几大都走入去，就话佢自己政府官员。喂，大佬啊，呢个鹌鹑虽然系鹌鹑啊，但系咧政府你仲有46日啊！你试下听日香港打仗啊，听日有个原菲律宾吴山胜射个导弹过嚟啊！呢个政府就要继续去 啊，领导嘅大佬，唔通揾梁振英出嚟领导啊？ 唔系，而家系唔止 跛脚，仲有一日咩？呢个政府 而家唔止跛脚鸭，衰过跛脚鸭。 鹌鹑， 你听，衰过跛脚鸭，唔系鹌鹑，你直情而家系你帮佢打工啊！大佬，你帮佢，佢而家点你做嘢啊？ 喂，我特首讲过好多次噶，曾荫权话冇两个权力中心噶， 讲嘅冇用啫。咁、啊、实际上就 系冇两个权力中心啊！ 你咧就喺度收工， 你又搞错，你又乱噏啦。佢讲得啱嘅， 喺度指指点点， 佢讲得啱嘅，系冇两个权力中心。系，但系冇讲到个歇后语啊嘛，其实系得一个啫嘛，由头到尾都系西环啊嘛。 哦，咁、 你班友就系、是，唉，真系。 我哋一早已经讲啦，即系三二五。佢当选即系呢个行政长官嘅时候，我哋已经去中联办示威啦。嗰日我哋三千几人游行去中联办，系咪不要港共政权？好清楚噶嘛？呢、這个系即系你而家已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已经沦为港共政权， 嗯， 系嘛？即系共产党治港，而家系好明显噶啦。 特首系党员嚟噶嘛？ 我琴日喺政制事务委员会都话啦，我话你而家最近佢呢几日讲嗰啲嘢反拉布嗰啲言论，咪就十足一个共产党。 听新闻啊！ B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日会通宵开会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话，在收到最少32名议员同意下，决定今日通宵开会，期间会安排多次的休息，确保议员不会体力不支。至于之后几日的安排，就会在今日稍后再决定。 有30多位的议员要求或者赞成开通宵的这个建议。通宵开会的议员都会有一个体力的问题，我会充分考虑，包括我都要考虑个体力问题。所以即是适当的时候呢，我会安排会议是会休息的，就不会是有一个不人道的一个处理的。 对于公民党的梁家杰计划再动议休会待续，以终止辩论议席出缺安排的草案，曾玉成就说会考虑梁家杰提出的理据和上个星期余若薇提出的同样动议是否有分别，再决定是否批准。而对草案提出1300多项修订的人民力量，计划今日下午至星期五晚在立法会外集会，声援拉布战，预计有超过1000人参加。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在本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上表示，由于眼疾关系，今日多数不参与拉布，但就会视乎情况，有可能夜晚到立法会支援。 做我今日都唔参加㗎喇，咁就睇下郑小班个表演啦，係咪？因为我要唞啦，因为我买晒嗰啲梳洗工具呀、啊、又一张毛巾被呀、啊、直情喺楼上写字楼瞓觉，咁有部电视㗎嘛，咁就睇住现场囉，你明呀？咁我可能喺晏昼嗰段时间我唞下呢，夜晚黑如果佢哋有人咩顶唔顺，我就杀落去㗎。 係 咁呢几日呢就只眼就真係好唔舒服。因为我做咗手术几日啫嘛，上个礼拜做嘛。可能话我哋扮死狗，我唔使扮㗎，今晚我都可能同佢砌嘅，日头我唔落去啫。 内地新名维权律师陈光诚通过电话向美国国会听证会控诉在山东的家人遭到山东当局的迫害，指当局捏造他的侄仔陈克贵故意杀人的罪名。今次是近两个星期以来陈光诚第二次透过电话向美国众议院听证会发声。陈光诚是控诉由上个月的26号晚，即是陈光诚逃离山东住所四日之后，几十名手持木棍的人强闯他大哥陈光福的住所，虐打陈光福和将他强行带走。陈光福的仔陈克贵这个时候就由睡房走出来反抗，同样是被虐打。陈光诚说他的亲人当时根本不知道强闯入屋人士的身份，有必要出于自卫反抗，否则他们很可能会被打死。陈光诚就说陈克贵被控以故意杀人罪名是欲加之罪。 这些人呢就拿着木棍上去打陈克贵、打得非常厉害，据我所知呢他穿的衣服特别是裤子都给打破了，然后脸上打出的伤呢在过了3个小时以后血仍然没有被止住，还在流血。他们现在给他定这个故意杀人罪名，我觉得这是纯粹是欲加之罪，因为没有人说杀人的时候要在自己家里，而且是半夜三更被杀的人自愿的跑来，我想这都是完全没有道理。 美国国务院就话已经是办理好陈光诚的签证，只要北京开绿灯，陈光诚随时可以到美国。 T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零散骤雨，局部地区有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有骤雨。而家录得嘅温度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先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齐齐拍住啊！现时咧就排翻去呢个湾仔运动场噶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怡东酒店，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两边，亦都系拍住一齐去到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下龙尾，点下名先。在看到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的没错，通宵大战今晚相信都会不停听到这句的主席不该点名，主席唔够人数啊！主席冇晒人啦，系啦系啦，咪话我话啦。虽然话通宵，佢点会挨到啫？哎呀，唔系个个定得顺噶嘛，系咪啊？好啦，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呢个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嘅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嘅，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呢个芜湖街。咁至于东隧过香港方向咧，车龙亦都排翻去汇景花园啊。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现时排翻去电话机楼嘅。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啊，大妹啊，时下咧好多年轻人咧都喜欢纹身嘅，咁你觉得佢哋靓唔靓咧吓？ 靓唔靓咧就见仁见智啦，通。不过咧纹身前一定要考虑清楚啦，各位。不过咧有位艺术家就将纹身同埋水墨技巧咧融埋一齐，用一个以形写成嘅境界，利用相片咧将佢完全呈现出嚟。啊，究竟咧一个传统嘅水墨技术同埋一个潮流嘅纹身活动？活动出来是什么技什么效果呢？我真的想不到，真的很想看一下的。不过有兴趣的你呢，可以由现在去到6月9号中午12点去到下午6点半呢，来到中环的赞士里七波地下欣赏这个水与形摄影展览。最后揸紧车的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的利家阁，帮你找回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了名，操控好，车架又硬正，仲要是齐料王添，不单止有电动天窗，6个安全气袋，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和恒温冷气，直情是超晒班啦、啊！讲到它的外形仲犀利啊，拿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面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政府正就任涉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的检讨进行第二阶段咨询，范围主要包括审裁机制改革方案以及罚则和执法安排，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咨询期至今年7月15号，详情请浏览 www.coiao.gov.hk。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黄毓民、林毓华。 好啦，又翻到我哋直播室啦。咁我哋准备系要同公民党通下电话系嘛？ 唔系，我哋揾紧啦，梁家杰，又揾紧啦，李卓人。咁我哋琴日咧就约呢个民主党嘅啊何俊仁咧就揾唔到。 系 啊，佢又唔知系咪大懵城，唔知个电话抌咗边度啦。佢随周围。呢条友系周围啲嘢摆晒， 佢系咪知道我今日上嚟做？ 可能啦，我刘慧卿就话今日开会唔得闲， 佢当我杀父仇啦。刘慧卿嗰日都唔睬你啦，见 佢而家电话旁边咧有公民党嘅主席啊，梁家杰啊，早晨，梁家杰， 早晨， 喂，你好，梁家杰，喂，想问下你啊，讲讲你今日嗰、那个 休会 待续嗰、那个。嗰个咩动议咧？主席啊，事先张扬噶啦。佢话如果你讲啲嘢同你个党友余若薇咁上下嘅咧，你都唔使谂啦。 系。 咁其实你个动议系点咧？你不如喺度事先张扬啦，你又。 多谢你啊，大班。嗱，其实咧就系好简单啫，因为而家咧有个死局喺度啊，即系政府就系始作俑者，佢就将一条恶法就拎嚟立法会啊。咁我哋而家嘅时间就有限啦，得八个星期。咁你八个星期点用呢？就真係係要睇下政府嗰个意向係点。嗱而家呢佢好明显呢就係将嗰啲一手楼啊，将嗰啲公司条例啊等等啦、啊、私隐保障条例呢就全部呢就压后啊。就要先做一个呢係剥夺市民喺补选嘅时候投票权。一个提名权嘅一个咁嘅草案先啊嘛，咁当然佢亦都唔可能系要求一啲正在杯葛同埋反对呢条恶法嘅民主派嘅议员咧，系入去制造一个即系少数服从多数嘅假象啊。咁所以而家一个咁嘅死局咧，我就其实与人为善嘅啫，即系希望能够有个机会咧，俾政府啊，系将嗰条而家嗰个。弊补恶法啦就将佢押后做咗其他啲嘢先係咁解咋嘛。 嗱咁啊梁家杰你嘅立场我哋就好清楚㗎啦，你都係反对呢条弊补恶法啦，即係你所谓你一定唔会支持嘅，呢、這个就我死人都唔信嘅，你话如果公民党嘅梁家杰支持嘅弊补恶法呢我就话第一个我唔信。 佢有份参加唔去公投㗎大 佬。我觉得一样嘢。而家問題就係咧，嗰個阿黃毓民就用咗拉布嘅策略去拖延佢啦。咁呢個亦都係呢個亦都係一個所謂文鬥啦。咁起碼俾壓力政府，就希望呢條友如果捱得到落去嘅咧，就起碼要拖到下一屆嘅立法會先至可以去通過呢條惡法啦。嗱，呢惡法始終都會通過嘅，除非太陽喺另外一邊出嚟咧，就下一次立法會選舉，民主派成為多數派。啊，咁咧就变咗佢唔会通过。但系呢样嘢，我喺呢个目前呢个选举制度啊，同埋有个功能组别咧，我哋都系痴人说梦噶啦。咁即系迟早都要过噶，不过而家就阻佢，唔俾佢而家过嘅啫。咁既然系咁嘅话，嗱，如果嗱今日咧就呢个建制派咧就啊摆明咧就啊团结一气啦，啊俾西环喝住啦，即系死都要死翻喺立法会度坐喺度，唔可以留会啦， 开通宵 啦，即系啊， 同埋咧就等你呢四条友啦，本来就三件嘅啫，就阿黄毓民大舅，阿长毛，而家加埋阿小班啦， 嗱 个问题就系咧，佢哋亦都咧随时有机会俾主席踢出会噶，又亦都有机会累低噶啦，大家嚟试下。咁你哋会唔会加入拉布咧？而家咁嘅情况出现之下， 嗱，我哋咧就会喺呢个立法会出边咧，就同啲年青人咧就喺度就用呢四位我哋嘅同事争嚟嘅时间咧嚟到去逼政府去撤回嗰个恶法，即系去将佢押后啦啊！咁我哋就唔会翻屋企瞓觉噶，大家唔使担心。因为我哋而家咧就今日有班年青人，我哋前晚有同佢哋开个会啦。咁我哋就会喺出面咧，因为嗱，你喺议会里面拉布咧，你换嚟嘅时间一定有意义先得。咁而家个焦点咧，就俾政府咧就成功地系将佢转移到拉布啊，唔啱啊，系咪阻碍即系政府个运作啊？咁样出啲咁嘅口述啦。所以我哋一定要用佢哋四位借嚟拖到嗰个时间啊， 系去动员嘅群众，即系我哋而家就会用咁噶啦，咁嘅手法做啊。 唔系，我嗱 K 啊，嗱，无论你点做都好啦，今日大公报咧数你三宗罪，其中第三宗罪就话你系违伪构造。佢话你用新嘅拉布行为嚟支持咧人民力量嘅修订拖延咧更长嘅时间。佢话咁嘅做法咧损人利己、阴险狡诈。 呢个大公报 啊，呢个大公报啦吓。 唔系啊，阿家杰兄啊，嗱，我就觉得一样嘢咧，嗱，我大家立场系一致噶啦。嗱，个问题就系话咧，即系女英外喊，我当然支持你啦。但系有个问题就话。即系我哋都系要有个姿态上面咧，都系阻呢条法例顺利通过噶嘛。即系表示我哋即系作为立法会议员咧，尤其是所谓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更加要啊尽量去阻挠佢啦。虽然就算佢通过都阻挠佢噶啦。嗱，有个问题出现咗就系话咧，如果你哋我觉得啊最 effective 啦吓，而家政府就唔肯收翻嘅。第二喺民意嗰方面咧，政府点样去抹黑呢个拉布行动咧？今日我睇咗有个报道咧，就其实都系得 37% 好似系反对拉布嘅啫。即系其实大部分市民嘅眼睛都是雪亮的。嗱，嗰37% 咧，我就认为佢哋唔系觉得拉布罪恶嘅。而呢37%当然佢哋有立场㗎啦。嗱，呢啲市民就比较保守嘅市民啦，或者系亲建制派嘅市民啦。嗱，咁我立场就好清楚啦，即系一定系六四㗎啦。嗱，我觉得如果民主派，嗱，我睇法啦，家境你可以参考啦。如果民主派你话23个议员，即系包括埋郁敏佢哋啦。 我哋民主派嗰啲唔好意思。 即系 泛民啦。 我哋都唔系泛民。 呢个时候。 俾佢哋开除 咗。呢个时候。郁敏。忍下咁样，你可唔可以团结大多数？阿家杰兄系好人嚟。 我知道你继续讲。 即系只要企出嚟咧，话我哋会参与拉布。如果政府唔撤回呢条草案，我担保政府一定会撤回。有冇考虑咗？ 有啊。 即系呢个压力，起码姿态啊。 系你嗰个意思，我系听到嘅。咁因为事实上我嗰个念书啊，吓 Facebook 啊，都俾人洗版咁滞啦 吓。系啦，都系希望你拔刀相助嘛。 咁我谂我哋咧，始终都系应该有即系两种不同嘅策略嘅。 我同意。 即系你换到翻嚟嗰个时间同空间，我哋要善用至得。咁我哋无论点啦，即系今日我哋出面就有1000多个年青人咧，就会喺度集会。咁我哋会咧系政府出嚟咧，唔可以轻过。啊，本来咧，我即系政府。 阿嘉杰，你个电话唔掂， 网络可能受到干扰啦。 广告翻嚟再咩？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Woo,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正，仲要系齐料王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6个安全气袋，呢、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埋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啊！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Hi, I'm Sue Pollard from Annie the Musical,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BC Digit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nie 5月31日隆重公演，指定电台 DBC 香港数码广播全力支持。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黄毓民、林毓华。 系啦，电话入边咧系仍然有公民党嘅梁家杰嘅。 早晨啊，家杰。 你好，你好，早晨。 唔系，我有个假设性问题咧。嗱，譬如今晚你又唔瞓觉，你又喺立法会出边里应外合，咁我哋梗系支持你噶啦。咁但系譬如如果嗰玩紧拉布嗰四件累低咗嘅，或者俾人赶咗出去嘅，你哋会唔会入去啊？起码 接力啊， 接力啊，正啲令到呢个拉布继续而阻挠呢条恶法顺利通过。我谂你都有个责任，我谂你都要，即系个问题就系，如果真系今晚呢一系俾人赶出去，一系累低嘅话，而呢条恶法又顺利通过嘅话咧，我谂你都唔会好开心嘅啫，系咪 啊？呢条恶法当然我哋系即系绝对反对噶啦，咁我哋由开手已经系咁讲噶啦。咁我谂嗱，我哋会喺立法会出面嘅，咁我哋都有安排直播添。 咁你有冇两手准备啊？我就问你。不过我都唔担心，到时你出面啲靓咧，一定喝你翻入去。 唔系， 你都要小心啊！ 我哋因为今日咧就系5·16两周年，我哋晨早都已经准备咗咧喺立法会门口，我哋人民力量系有个集会嘅。 你可唔可以讲下5·16系咩？ 5·16系呢个五区公投，即系2010年嘅5月16日，就系五区公投嗰个区政府嘅补选日子咧。我哋五位议员辞职补选日子，咁一早我哋已经准备咗咧，就系呢个所谓5·16啊，嘅公投两周年反恶法。咁亦都声援我哋人民力量两位立法会议员嘅，我哋预早已经做咗嘅。但係民阵呢，佢都搞咗一个集会反恶法，但係亦都冇同我哋沟通，佢参加团体都冇我哋人民力量嘅份。咁但係我觉得冇所谓，係咪咪各有各做囉。 多一把火头 啫。多一个火头啫，我都觉得冇所谓。咁但係即係冇所谓之中呢，你就俾人会觉得，喂大佬你都分两队，係咪咁今日中午呢就嗰啲左派全部杀到嚟㗎啦，係咪咁我哋呢就係而家我哋喺门口呢，即係我哋一样有直播，我哋有帐幕添。我哋啲人喺出面瞓嘅。OK? 所以今日呢，即係我哋希望呢一个打拉布呢，係会刺激到啲民众或者支持民主派嘅朋友，或者支持我哋人民力量嘅朋友呢，会喺呢个立法会门口聚集。咁呢个可唔可以俾政府一个压力呢？係咪可以俾到政府一个压力呢？即係我都系好悲观嘅，但係至少我哋喺门口有一个即係集会，而且会吸引多啲嘅人去参加，跟住个新闻一路持续落去。所以我哋今日呢都会一定系坚持到底，撑到底嘅。即係呢个就真系即係场内场外议会内外嘅抗争嚟嘅，係咪？咁但係对于民主派呢，我都冇乜期待嘅，讲一讲，係咪？佢哋最叻就系投完票之后投完反对票表示失望为 憾。 咩 啦， 我 系冇嘅。你俾家杰讲。 我系从乜，我喂大佬，我冇讲嘢好耐啦。 家杰讲 啦，我而家即系将我立场讲清楚，我亦都唔会呼吁，亦都唔会哀佢哋，系咪？我哋一定斗到最后一 只。郑主席嘅裁决， 阿家景啊， 系 我谂我真系，即系我觉得咧，即系最紧大体嘅，即系个问题就话，既然大家立场一致都系反对呢一条嘅恶法嘅话咧， 唔同手法啊嘛，做嘢 即系有唔同嘅手法，我亦都同意嘅。咁但系当到最后关头嘅时候咧，我哋最终嘅目的。即系我谂你都同意咧，大家都有共识嘅，亦都系支持民主嘅市民啊、选民嘅共识咧。就算我哋唔可以阻止去通过呢条恶法，我哋都要拖延佢啊嘛。 一定要等佢觉得难睇。 咁如果如果佢哋已经有开启咗嗰个拉布嘅程序啦、个手段啦，咁你都要有想办法令到佢可以后继，即系继续落去啊嘛。 是是，但是现在呢，我们最紧要就是将那个始作俑者，就是这个政府刚才。 但是这个政府你逼他不到的，只有一样东西真的在立法会上令到他，因为梁振英呢觉得这个曾荫权呢他已经有些声音了。第一，梁振英那边呢，第一就给压力的曾玉成。 嗯。 尽量呢最好就已经大错已成的曾玉成就已经。佢哋認為佢呢就係大贏家嚟嘅呢樣嘢方面，因為佢贏盡啲民望㗎喇。但係大錯已成嘅話呢，佢哋都俾壓力嘅張成㗎嘛。第一就係要想辦法趕啲三條出去㗎嘛。咁個問題就係當啲三條俾人趕得出去嘅時候，或者累低嘅時候啦，而家玩24/7啦，咁你哋都即係 老实讲，我唔相信啊，梁家乔啊、公民党啊、其他民主派所谓啲朋友啦，会见死不救噶嘛？咁即系我觉得你都应该有两手准备嘅，真系你都要睇下入到去，你拉布你都参与嘅。 咩嗱，大班人，我当然我知道啊，郁敏同阿大舅咧，就应该知道点样去做，就唔俾阿主席讲出去啦。因为佢哋讲咗出去咧，就我哋喺里边都冇用噶。 系啊， 系因为上次郁敏都问咗主席噶啦。 系啊，佢一定要有一个提议嗰人，嗰、那个即系、提修订嘅人喺度嘅，一定要。 系啊系啊，连阿小班喺度都冇用。 冇用噶，系啊。咁但系问题，如果有一个喺度，走咗两个，咁你真系要入去噶。 唔系，我就尽量唔会俾佢讲出去噶啦，因为我试咗两轮，我都好清楚嘅，即系佢嗰个底线喺边度，同埋你即系。 唔系，我最终咧，即系都唔好纠缠不清啦，即系我都系觉得大家都系同路人啦，即系你同阿郁敏就始终都系支持民主噶啦，反对恶法噶啦。嗱，我谂最重要咧个姿态都紧要嘅。你话如果你23个人话，喂，我哋参考虑嘅，只要同政府讲。啊！參與拉布，我諗嗰個條法例咧，收回嘅機會係大好多嘅。你話可以考慮一下呢個建議啊？ 好，聽到， 多謝你啊，家傑兄啊， 收到，好，拜拜。 喂，郁敏，佢睇翻個網咧，睇翻我哋嘅 Facebook 又話你講粗口啦，我係聽唔到嘅。喂，記住啊！ 我讲咗句阿妈撑，你听到 ？DBC 得唔系？我一时未调整到，我 冇鬼别，冇喺度鬼别。 嗰啲唔系粗口嚟，嗰啲系即系港管局规定业，即系呢个广播业务守则，即系可能 冇再讲，再讲罚钱。 包括你成日闹人哋嗰个叫 KT 系嘛？ 呢个 系唔准出街嘅。 资讯科技事务委员会嘅主席， 资讯科技广播事务委员会， 唔好 意思啊 ，Peter， 留咗广播 呢个咧，我就系承继呢个即系郑经翰嘅。OK， 喂， 即系当年我即系选到立法会之后咧，就即系老郑同我讲啦，郁敏你一定要 ITB 啊，要做主席啊。咁嗰阵时有个人同我争啊，叫李永达。 输咗啊！ 咁另外有一个就同我争，叫做谭伟豪，你明唔明啊？咁谭伟豪就话佢好熟，我哋熟得 两年咯，咁咪 冇喎。就谭伟豪做咗一年，梁君彦做一年，就我做两年，即系建制派做两年，民主派做两年。嗰阵时民主派就即系冇人啦，咁我熬咗两年咯，系咪？ 下一次冇人支持你做啦，唔使担心。 未必、啊， 又未必， 梗系啦。下一次我选多几个入去，大家讲数嘅啫。 有啲咁嘅嘢，咪立法会讲数嘅咩？ 喂，佢哋呢啲咁嘅委员会主席讲 人 数 啊， 全部讲数噶啦，系咪？ 协商噶啦，斯文呢个协商 咩？我参加嗰个西九嘅查良镇英个委员会都系自己争取翻嚟嘅，佢哋协商咗冇我名嘅，你知唔知啊？佢民主派四个，建制派七个，民主派五个，咁呢个民主党要入两个啊，要入呢个李永达同呢个金乃威啊，结果我发围啊喺内会度，我你哋大佬闩埋道门自己搞掂，我而家要入啊投票啊，我结果我最高票入啊，大佬，结果亦都事实证明呢个西九个委员会查梁振英全部暗春嚟噶，而家得我一支大炮，啲大炮都闩埋啦， 而家叫香港型 香港型。 即系所以林大辉啊、石礼谦嗰啲唔会再讲嘢噶啦，啊， 冇嚟开会添啊！佢哋即系，唉，我哋呢两日仲开嗰、那个即系每个报告咧，个专责委员会嘅报告要写报，即系逐字改噶嘛。 嗯， 每次开四粒钟啊，琴日开咗八粒钟会，知唔知？但系朝头早开政制开四粒钟讲呢个五千十四局，跟住晏昼就开呢、這个开咗四个钟头就讲呢、這个报告嘅。咁所以咧，立法会真系大件事啦，即系对我哋嚟讲又要拉布。咪呢啲会唔开又唔得，系咪？嗱，我哋今晚咧就即系动员咗我哋啲支持者喺门口噶啦。咁啊，头先梁家杰提到又话有千几个啊，佢哋啲后生仔，其实嗰个就系民阵，有六七个团体，包括学联啊、社民联啊，系咪？同埋其他嗰啲咁嘅组织就会喺门口。咁啊，公民党就同埋呢个工党，佢哋就会参加佢哋嗰个集会，佢就唔会行过嚟我哋呢边噶啦。咁所以你民主派根本神早已经分裂咗嘅。OK， 咁但系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哋呢个反替补，即系反恶法咧，即系嗰班后生仔系一面倒支持噶嘛，你明唔明啊？所以亦都俾佢哋一个压力。头先你听佢讲，喂，佢个 Facebook 系俾人洗版嘅，所有呢啲咁嘅民主派议员嘅 Facebook 佢都唔敢开嘅，而家系，你明唔明啊？一系你就 delete 咗人哋，咁咪又好样衰喎，系咪？你封锁呢啲，即系呢啲咁啊，即系喺佢哋嗰啲留言 网上信息嘅流通啊， 又系一个问题嚟。个唔封就督口督鼻，所以刘慧卿我谂佢唔会开呢个 Facebook 睇嘅，通常都系佢啲助理睇嘅，睇到佢会呕血噶嘛，你明唔明啊？系咪？嗱，呢啲唔系我哋做嘅。最近如果大家有上网睇到，有一个二手创作一首歌《山卡拉》，嗰首歌即系讲我哋打拉布嘅，嗰首歌叫做《拉布之歌》啊。你上网睇下啦。 而家已经130,000个 click 啦，已经三日咋。呢啲咪民心咯，但系呢啲民心唔系主流媒体所报道嘅民心啊嘛，大佬系咪？唔系主流媒体。 阿玉敏啊，大公报算唔算主流媒体啊？ 大公报梗系算啦。 哦，算啦。咁无论公民党点做到，除咗头先第三点话咧，嗰个系违纪告之，仲有两宗罪。第一宗罪咧就话佢咧系嫁祸于人，试图洗脱不负责嘅政党形象。第二咧就话借刀杀人，为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咧制造难题咧，就离间呢个建制派。三宗罪， 即系而家佢哋即系猪八戒照镜， 系啦， 里外不是人，就系咁啦。咁我哋觉得冇所谓嘅，呢啲系佢哋嘅选择嚟嘅，即系等于阿振英哥话斋，九月个选举咪等选民自己嘅判断，可能我哋全部输晒噶。 唔会， 即系我哋又唔会计较呢啲嘅。老实讲，做每一样嘢，我自己做呢几年立法会议员，系咪？我就算跟住十，即系呢、這个九月我唔选，我都觉得我已经对我自己有咗交代，对我啲选民有交代，系咪？ 好，听新闻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9:00。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0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日会通宵开会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话，在收到最少32名议员同意下，决定今日通宵开会，期间会安排多次的休息，确保议员不会体力不支。至于之后几日的安排，就会在今日稍后再决定。 有30多位的议员要求或者赞成开通宵的这个建议。通宵开会的议员都会有一个体力的问题。我会充分考虑，包括我都要考虑个体力问题，咁所以即系适当嘅时候咧，我会安排会议系会休息嘅，就唔会系有一个不人道嘅一个处理嘅。 咁喺本台嘅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上，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冇表示到会加入拉布战，但就话会用另一种策略，咁逼政府撤回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 政府就係始作俑者，佢就將一條惡法就拎嚟立法會啊！咁我哋而家嘅時間就有限啦，得8個星期。佢好明顯咧，就係將嗰啲一手樓啊，將嗰啲公司條例啊等等啦、私隱保障條例咧，就全部咧押後啊！就要先做一個咧係剝奪市民喺補選嘅時候投票權嘅一個提名權嘅一個咁嘅草案先啊嘛！咁所以而家一個咁嘅死局咧。我就其實與人為善嘅啫，即係希望能夠有個機會咧，俾政府啊，係將嗰條遞補惡法啦嚇，就將佢押後做咗其他啲嘢先，係咁解啫嘛。 咁梁家杰話計劃再動議休會待續，以終止辯論議席出缺安排嘅草案。咁而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就話，咁由於眼疾關係，今日多數都唔參與拉布，但就會視乎情況，有可能夜晚到立法會支援。 做我今日都唔参加㗎喇，咁就睇下郑小班个表演啦，咪因为我要唞啦，因为我买晒嗰啲梳洗工具呀、又一张毛巾被呀，直情喺楼上写字楼瞓觉，咁有部电视㗎嘛，咁就睇住现场囉，你明呀？咁我可能喺晏昼嗰段时间我唞下呢，夜晚黑如果佢哋有人咩顶唔顺，我就杀落去㗎。 係 咁呢几日呢就隻眼睛真係好唔舒服。因为我做咗手术几日啫嘛，上个礼拜做嘛。可能话我哋扮死狗，我唔使扮嘅，今晚我都可能同佢砌嘅，日头我唔落去啫。 人民力量计划今日下午到星期五晚在立法会外集会声援拉布战，预计有超过1000人参加。内地的新名维权律师陈光成通过电话向美国国会听证会控诉在山东的家人遭到山东当局的迫害，指当局捏造他阿侄陈克贵故意杀人的罪名。 那些人呢，就拿着木棍上去打陈克贵啊，打得非常厉害。据我所知呢，他穿的衣服，特别是裤子都给打破了，然后脸上打出的伤呢， 在过了3个小时以后，血仍然没有被止住，还在流血。他们现在给他定这个故意杀人罪名，我觉得这是纯粹是欲加之罪，因为没有人说杀人的时候要在自己家里，而且是半夜三更被杀的人自愿的跑来，我想这都是完全没有道理。 而美国国务院就话已经系办理好陈光诚嘅签证，咁只要北京开绿灯，咁陈光诚随时可以到美国。美国嘅前总统乔治布殊首次表态支持前麻省州长罗姆尼争取共和党内嘅总统候选人提名。本身系共和党人嘅乔治布殊喺华盛顿出席活动后，被记者追问嘅时候公开表态支持罗姆尼，但就未随后系咪会出席罗姆尼嘅竞选活动或者系提供其他嘅支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嘅天今日嘅天气预测，咁大致系多云，有零散嘅骤雨，局部地区有几阵嘅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有骤雨，而家录得嘅温度27度，相对湿度92%。咁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延长到朝早嘅11点。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哇，好长龙啊！已经去到呢个红十字会啦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龙尾海景大厦。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继续徘徊喺个中山纪念公园噶，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嚟，睇下有冇接力先吓。见到龙尾啦，现时接到去爱民村噶，冇错啦。今晚立法会拉布战啊，接力真系好紧要噶。喂，有冇多啲泛民嘅议员参加？唔该吓，你知啦，系足当拉肠粉啊，都要停下企下啦，系嘛？何况今晚立法会拉布，嗱，各位拉布议员真系要努力啦，唔该吓。好啦，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浙江街添噶啦吓。呢个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龙尾就欣怡花园嘅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只系入口比较车多少少噶吓。啊，大妹啊，我平时咧就见你咁中意影相咧，咁你中唔中意影下啲黑白相咁咧吓？ 黑白相咁有味道，简直系我嘅最爱啦，通。不过咧，自己忌口味道噶，所以咧影之前最好都系今日朝十晚十嘅时间咧，去到尖沙咀 K11睇下人哋嘅作品，吸收下灵感啦。因为咧嗰度展出咗本地摄影师蓝山峰嘅作品，虽然咧都系黑白相啊，不过完全呈现到大自然嗰种灵气嘅感觉，真系令人非常赞叹噶。大家行开尖沙咀都记得留意一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点解你识整溏心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升到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浓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Woo,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正，仲要系齐料和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6个安全气袋，呢、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埋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啊！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揞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到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啊，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黄毓民、林毓华。 还声于文，一阵要啊，听下听众电话啦。我哋电话系18721111。 咦？又系1872嘅， 系啊， 所有呢啲电话都系1872嘅， 1872嘅， 相拉咩几个数目字唔同， 商台嗰1872都系，你买咗咁多年记唔？ 一八七二唔记得啦， 你唔记得1872881系嘛？咁上下， 八八一咯，就系雷霆881。 嗱，大家听紧嘅唔系商业电台，因为如果要听梁振英嘅官方电台咧，就可以听翻模拟广播，去翻呢个881听呢个重。晴朗的一天出发， 唔系我叫做从晴朗的一天蒸发 啊！唔系啊，唔会蒸发噶，而家仲蒸发噶。大家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咧，同阿毓民咧啊倾下偈嘅。咁老实讲啦，今次拉布呢单嘢咧，咁你哋亦都充分咧发挥咗一个立法会议员点样去监察政府嘅功能噶。嗱，个电话旁边咧，我哋位听众阿李小姐嘅早晨， 早晨啊，李小姐。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大家， 系啊，早晨你好，系讲啊， 系，其实咧，我打上嚟系想支持阿毓民啦，希望佢继续拉布啦，但系就要小心身体啦。 多谢你， 因为都知道佢系要休息，不如你依两日休息啦，你 我都想 开播啦， 我都想。 唔使惊嘅，陈光诚都可以走去美国，咁咧黄毓民如果有咩事咧，一定去到。 我喺美国做咩啫？ 即系我讲话盲咗都可以走佬啊！ 另外我仲有啲嘢想讲嘅， 系请讲， 慢慢讲啊！ 我想咧，其实咧，我哋而家听嘅听众支持拉布嘅听众咧，自己上网去揾翻其他泛民议员嘅电话，亲自打电话，唔该佢哋帮下我哋啦。 系。 即系唔好坐喺度坐以待毙。我哋选佢出嚟咧，系唔系净系帮我哋投反对票噶？系真系想佢哋帮你做嘢嘅。 系 咁，我自己都阵间会打电话俾几个我觉得佢会听我讲嘅议员啦，例如啊李卓人啊，或者系啊梁耀忠啊呢啲啦。民主党我就唔打啦，我都试过俾阿刘慧卿塞到我一面皮。咁我会尝试好礼貌咁样请佢哋帮下手咯。 Okay. 因为佢唔系帮人民力量，佢系帮紧市民。 系， 我哋系帮。 因为其实我哋而家系市民好反对呢个恶法， 我哋都要尽力去阻挠呢个恶法，真系啊！ 嗱，梁耀忠咧就话佢唔参加拉布，其中一个理由咧就因为要翻学啊。 嗯。 即系我唔知系咁，佢系做教师啊，或者做学生啦、啊，应该系做立法会议员。 教书， 教书。 喂，立法会议员嗰份工系最紧要嘅。你一系唔好出嚟选、 嗯， 你出得嚟选，当然你可以有第二份工，因为呢个立法会议员唔系全职。 佢唔系全职嘅议员， 系应该系全职嘅。OK， 不过佢呢、這个制度就容许唔做。喂，但系当立法会议员需要你嘅时候，你唔可以话俾人听我翻学嘅。 系 咁，你同其他嗰啲建制派话跑马有咩分别啫？佢快跑马都系翻学噶， 不过唔知系教边科啦。如果唔系，如果好似阿嗰阵时系阿喺中文大学咁，有咪同啲学生讲？如果系教通识咁，咪嚟议会度做旁听啦。 唔系，我哋好多谢阿李小姐啦，即系打电话俾啲即系泛民嘅议员啦。咁但系我就对佢真系头先大班成日喝住我，哎呀大局为重啊，要争取支持啊。咩？我好清楚佢哋谂紧乜，做紧乜嘅，所以我又唔会呼吁佢哋。但系即系你哋帮手啊，去呼吁佢哋，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希望佢支持呢个拉布。咁我又好感激你哋嘅。 好多谢李小 姐啊。 OK, 多谢。 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听众啊，黄小姐啊，早晨，黄小姐。 早晨， 早晨，各位。 系。 我首先真系要多谢郁敏同埋所有拉布嘅议员，为我哋咁辛苦对抗邪恶，佢哋真系比绝食更辛苦嘅，我理解吓。咁我系呼吁其他泛民咧嘅议员咧，你哋即系要支援啦。咁呢个政府的而且确系好离谱咯，佢無為不得已，仲成日做埋啲咁卑鄙嘅嘢咁樣。我覺得梁振英同埋曾蔭權咧，佢哋所講嘅只係可以呃到嗰啲蛇掰 蛇齋餅種米 餅種嘅 fans， 佢絕對呃唔到我嘅嚇。我為咗我哋嘅將來，為咗我哋核心價值，我呼籲今晚多啲市民去立法會嗰度生活，我哋呢班可愛可愛嘅議員。 哇，可愛黃毓民，從來冇聽過人用可愛兩個字嚟形容啊！ 可惡就係 黃毓民，因為可惡。 多謝黃小姐， 可恥都有啊！ 可恥， 可恥，可惡。 可憎 可憎多謝你。我希望咧今晚真係多啲人去立法會。即系门口嗰个广场嗰度，即系 几点钟？ 声援我哋，我哋由晏昼四点开始嘅，一路通宵嘅。 O K， 四点钟一路踩落去啊， 一路踩落去噶啦。多谢黄小姐啊。 嗱，郁敏，即系你唔系孤独嘅。 唔系入打亲入嚟嗰啲多数支持啊！我嗰日去黄永个节目，五个电话有三个撑我哋，两个闹我哋嘅，两个闹我哋好似读稿咁嘅。 咁而家咪反映咗嗰个 民意啊！ 而家反映咗民调咯，民调37% 人反对拉布嘛。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何生嘅，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老柯，早晨， 我哋系撑阿郁敏拉布嘅， 系多谢， 深深体会到佢嘅心情啊。因为点解咧？嗱，好简单。如果选立法会，如果系一人一票，如果系冇所谓啲叫功能组别， 冇分组投票， 你嚟搞拉布咧，我做选民，我肯定揼你。但系如果你今时今日唔系一人一票，你有咩办法可以阻到啲恶法？等于我哋而家一班喺住跑马地嘅居民。我哋反養和 醫院， 大佬啊！ 而家玩緊拉布喎、 啊，嘔！我哋冇辦法同運輸署去反映，運輸署嗰班官永遠都開綠燈俾佢，塞完又塞，起完又起。而家最慘一樣嘢就係咩呢？喺嗰個新嘅交通評估報告入面都話係冇問題，但係外邊日日塞車喎、啊。所以而家我好體會到阿鬱敏。嗰、那個心情， 即係你哋喺呢個城規會玩緊拉布。 我哋冇得拉布啊，大佬！城規會去話批就批，最主要一樣嘢就係你運輸署嗰班所謂啲官啊，喺嗰度俾綠燈佢。 其實你哋 係冇負面嘅影響， 何生啊， 咁如果你而家好似鬱敏嗰啲咁樣。喂，你唔拉布唔通又掟？ 都问下你跑马地咧，你哋班居民都有组织噶，你哋自己有冇揾个独立嘅人做嘅顾问做过一个交通评估噶？ 使钱 啊！嗱，我嗱， 唔系 好贵噶， 跑马地一个钱嘅问题。 唔系，但系因为组织起嚟咯。 人哋话我哋跑马地嘅居民其实质素唔差，有咁嘅 transportation 嘅 expert 喺嗰度睇咗佢嗰个交通评估报告，亦都喺城规会一次又一次咁踢散咗佢个报告噶啦， 系嘛？ 咁但系佢嗰个所谓之叫做运输署都话咧，都系冇问题。 有冇去过立法会？有冇去过立法会投诉 入边啊？周达明先生都批评运输署就话：，喂，点解你叫版全收所有个报告？ 唔系你何生，你哋有冇去过立法会投诉过？嗱，呢个系其中一个渠道嚟嘅。你记得当年呢个合和咧？就是嗰啲灣仔啲街坊啦， 會投訴過而陳淑莊議員一路有跟進，但係我睇佢都好咧，佢自己都話佢搞過合和嗰邊，搞到佢到最後尾都係過咗嘅。但係我哋自己依班居民發起嘅咧，就係舊年就佢城規會已經 defer 咗一次噶啦，係 嘛？ 今年五月十一號又嚟審過，又 defer 咗一次，因為點解咧？佢啲報告係完全係有問題嘅。佢亦都 proof， 即係我哋亦都啲居民啊，即係好有質素嘅居民 proof 到佢就話，佢嘅報告係誤導性，而且佢直頭可以講到話係咩咧？喺跑馬地某個方向嘅車啊，通通 可以一定是規定是經聖保禄小學王黎聰道那個入 馬地呢就有兩個死症的，一個就是馬場，一個就是養和醫院， 真的很攞命 攞命了。喂，他現在起了一層全世界最高的醫院大樓，是38層的養和醫院，但是現在他繼續嗱，已經係塞到山川道、山江道嗰一帶咧，已經係塞到就係死。 不如咁啦，何生，我哋揾一日咧專題討論跑馬地養和醫院，好唔好啊？ Okay. 好，多謝 多謝你， 多謝你，多謝你啊！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啊。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5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5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住得开心，自然 high 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搵间咖啡歇下先，坐满人嘅。咦，有个位、啊，小姐有冇人噶？ 套戏结局太正啦、 啊！咁多人一齐上网，咪大塞车？ 掂、啊，一啲都唔窒，未试过咁顺啊！ 咁犀利，你用咩台噶 ？WiFi 2个月免费啊！你用紧咩台都得， 正、 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DBC 同 Yahoo 团购又有优惠啦！想每日听大班开咪，又怕上唔到网 ？DBC 推出最新手提数码 FM 收音机，机身轻巧，想喺边度听就喺边度听，送埋一对 Panasonic 耳筒，全套原价488蚊。价只系288咋，优惠期做到5月17号，快啲上 Yahoo 团购抢货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黄毓民、林毓华。 早晨，早晨。 喂，我插句嘴先，其实今日好多谢大班嘅，因为即系你由头至尾而家嗱。都是讲拉布你个节目呢 其实我都想讲 到10点钟其实好多嘢讲。 点解我同你有啲心意相通，我就想同你听众解释下。 是 一起拉布。 就是、所以我一定要讲喂唔系只系讲呢单咁咁多嘢唔讲。 咁我哋呢就讲咁样。风波里的茶杯呢个节目呢都会秉承过去嘅一向嘅风格㗎啦。都系要讨论时事嘅。不过呢一排呢就叫做咩咩复仇者联盟咧？ 哇！呢部戏好收得啊，大佬！ 复仇者联盟咁呢一两个礼拜开锣咧，就请咗嗰啲曾经喺风波被封咪嘅主持人，或者被商台封咪嘅主持人，或者被其他包括啲人民电台封咪嘅主持人，都有机会咧喺度做一个巡礼。 点咗名嘅 咁，所以咧可能咧，大家唔好以为我哋改咗风格，我哋都系以， 所以我一定要讲清楚， 以民为本嘅。 因为大班啲节目咧，就好多时都系 一定要处理 一啲民生问题啊，投诉，好似头先嗰位， 即系跑马地嘅问题。 嗰位何生讲呢个养和医院同埋呢个马会，嗱，你养和医院可以成即系一个几廿层嘅嘅医院 扩建， 咁你又嗰个交通点搞咧？咁过去大班咧就做好多呢啲嘢， 我会做嘅呢啲嘢。不过咧呢两个礼拜咧就等我哋玩完呢套广播界嘅咩复仇者联盟先啦。嗱，而家头电话旁边咧有工党嘅领导啊， 主席 卓人啊，阿仁 哥， 早晨早晨， 早晨仁哥， 仁哥，我终于开麦啦，第一个打俾你啊， 还声于文， 还声于文，你啊最紧要还你于文， 拉唔拉布啊你？ 嗱，而家咧路我哋嗰阵时阿郁敏叫我哋话即系杯葛离场啦，咁我哋咪但而家我觉得我哋大家各司其职， 嗯， 系嘛，即系当越位合正，等佢哋嗰班人咧要罚佢哋嗰班人喺里边坐， 系， 咁即系但系即系当然我哋梗系一齐大家去反恶法啦，咁我哋就觉得应该每个礼拜咧都系提出个休终止待续嘅议案，吓、啊，第二每个礼拜都要重新再讲一次点解我哋反恶法。因为有时个困难咧，修订嗰度咧，即系好难再讲翻点解反恶法。咁所以咧，我哋觉得每一个礼拜咧，都应该去提一次个终止。 但 系 如果主席 有啦吓， 主席唔俾你讲咪点咯？ 主席唔俾我哋讲，我哋就问要问主席点解议事规则唔俾我哋讲？ 即系可以提 每个礼拜都有新形势系嘛？因为佢嗱，所以今日我哋要睇睇阿家杰会提啊，咁睇下主席批唔批啦。但系我觉得即系议事规则就冇话到乜嘢情况之下。可以即係要个终止待续，因为冇讲到㗎嘛。咁冇讲到即係其实乜嘢情况之下都应该可以㗎喎、哦。冇、啊、话到要紧急啊，人係有第啲嘅议案要提出呢，你一定要话有紧迫性啊，有第啲理由。但喺终止待续嗰个呢係冇任何嘅先决嘅一个理由条件先至去提㗎。所以呢样嘢我觉得提咗呢就可以每个礼拜都继续去讲。话点解反恶法咯？我哋觉得， 仁哥，我支持嘅，即系呢个各司各法呢样嘢支持嘅，但我都系要提醒下你咧，即系如果有咩冬瓜豆腐，你要准备接力噶啦，要啊。 哦，咁啊，梗系啦，即系嗱，当然我哋 即系譬如阿胡旭文啊，嗰啲， 即系而家 嗰两个朋友 就即系撩阴腿咁样样，咁离谱嘅嘢。嗱，我谂我哋等一定第一样嘢要反对咗先咧，就系通宵开会先。 喂，可以辩论 嘅，冇可能通宵开会嘅。 喂，仁哥，你都知道可以辩论 嘅。嗰个规程问题嚟嘅，即系。 系啊，规程论啦，我冇得辩论咁啊，但我哋一定会挑战佢啊，一定起身嘈佢啊，即系冇可能通宵即系开会，因为以前内会 呢、這个都系拉布嘅一个手法嚟噶嘛吓。 唔系佢就因为你得三个人啊嘛，佢谂住同你打消耗战啊嘛， 系打消耗战。 咁所以我就提醒阿仁哥咧， 打消耗战。不过坦白讲，班建制班系咪坐晒喺度都成问题。 我谂会留会就居多嘅。 你啊想啊，嗱，好简单啫，佢哋而家个策略咧就坐定喺度。然后佢都可以轮班㗎嘛，因为佢 世界呢 佢有六七个人可以 shift 㗎嘛。我哋就大镬啊，你要讲嘢㗎嘛，你唔讲嘢就收工㗎，你知唔知仲有冇议员想发言呢？ 六七个都未必有呢六七个人嘅。 你仲有冇议员想发言呢？冇就收工㗎啦。 所以仁哥，我想提醒你两手准备随时返入去讲嘢啫。接力㗎。如果唔系咧，呢、這个拉 即系、就是、我必须喺呢度讲咧，即、就、系、是、李卓人咧，即、就、系、是、我 day one 咧，我有同佢倾嘅。嗱，我哋即系打拉布啦，咁你哋参加打拉布啦，咁但系咧就帮帮手，即系 镬牛 咧就等佢唔够人啊嘛，佢都即系希望个流会咧就等佢有机会即系、就是、收翻啊嘛。咁但系而家个形势发展到今时今日咧，佢哋又即系已经系成个西环喺度揿掣吹鸡，系嘛？梁振英拍台，咁于是咧，成个建制派咧喺呢个反拉布嗰度咧，就已经系动员啊，即系要团结一致。咁我哋嘅形势相对就比较恶劣嘅。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咧，我哋都希望，譬如阿仁哥佢哋咧，所以我上次同阿富讲咧，我上个即系上个礼拜六一同佢讲，佢就话义不容辞。跟住咧就话可以同你倾下，咁后屘阿大舅咧就再揾阿李卓人倾嘅，系嘛？咁当然而家佢哋即系仍然喺度即系静观其变啦，系咪？咁但系我都希望嗱，其他嗰啲我对佢冇咩期望噶啦，老实讲，系咪？即系呢个民主党即系倾都唔使倾嘅，谂都唔使谂噶啦，系咪？咁但系我都希望咧，即系李卓人咧，即系佢哋工党咧，即系都可以而家密切即系关注个形势。系嘛？ 仲要两手准备啦，随时接力啦。 但系当然，我觉得佢咁样而家出咗个通宵开会呢样嘢咧，真系拿打招咧，真系离晒谱。呢个我哋都系睇到噶，即系冇理由同佢打消耗战咧，俾佢哋消耗晒嘅吓。 仲有咧，佢而家咧，据我所知，佢会揾阿谢伟俊搞我哋嘅。OK， 你明唔明啊？谢伟俊。啊！就王国兴呢两个 系啊，一依计嘢 嗰度。 每一次你哋讲嘢咧，佢就话你哋系无关而 系。系啦系啦系啦。 但系咁出呢一招噶啦， 一定系出呢招嘅。 俾咁啊，又俾压力嘅张玉成嘅啫，其实就好啦。多谢阿仁哥啊！总之你啊，你啊，啊，总之 撑住啊， 接力嘅，接力啊。 唔系，因为李卓人初咧，嗱，我最早系同余若薇讲嘅啦，我哋打拉布。咁你哋多数唔会即係参加嗰个辩论嘅。但我希望呢我哋即係二读嘅时候呢二读完即係话你唔好喺度啦 ,ok? 咁样嘅最初我嗌佢咁佢同我讲唉、哎、我哋啲人好乖嘅咁。咁到后尾喺即係话5月2号 嗰、那个大会我哋要提出啲，即系要即系嗰个议程排咗呢个之后咧，即系要开始拉布啦。咁佢就同我讲，佢话佢哋 O K 嘅，就后屘工党同我讲佢哋 O K 嘅。咁后来 睇退席啊， 佢哋啊，后屘佢哋同民主党讲，咁民主党都 O K 啊，咁啊，所以就出现咗二读表决之后咧，佢哋就 walk out， 咁啊，我哋喺度苦战。咁苦战就两个礼拜都两次流会就咁啦。咁而家我哋希望，喂，今晚咧就系好关键嘅，系咪？如果今晚即系我哋有人俾人赶出去，佢而家想一举打残我哋咁，系咪？佢哋而家个计算就系要令到我哋即系俾人赶出去，咁跟住咪收工咯，系咪？就行啲招啊嘛。所以我哋今日咧就一定系尽量忍。你明唔明啊？譬如我哋而家嗰啲发言嗰啲稿咧，就已经有一班人帮我哋，即系尤其大舊嗰扎咧执过佢。然后有啲我哋就俾咗阿郑小班噶啦，俾佢参考，就等佢发挥。一定要有嘢讲，同埋要讲十五分钟，轮到嚟讲十五。 有相关冇重复啊？ 系啦，四个人个 争取时间啊！电话旁边咧， okay. 新闻前听多个电话咧，电话旁边有位邝先生。 邝生你好， 系早晨啦、啊，三位主持阿玉敏啊，大班同阿玉华， 你好。 就我就知道咧，阿大班都话啦，即系政府一定就会通过呢、這、一个 唔一定通过 啊。咁我觉得咧，即系我睇见，即系我。即系觉得阿郁敏咧，你咁而家咁嘅身体状况，即系我希望你系保重身体啦，吓、啊，即系根本上系不可为嘅嘢，你夹硬去做，咁系对你自己又唔好，咁我觉得真系我哋有乜嘢都做唔到嘅， 都唔系噶， 系咪要明哲保身咧？ 都唔系嘅，你睇到咧嗱，我哋即系你记翻起咧，我4月27号喺立法会嘅内务委员会里边咧。就提出，我话我哋咧今日会交1390条关于版权条例修订案嘅修订案入去呢个立法会秘书处。之前我哋已经交咗，即系1300。 嗰个就而家已经押后咗噶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今日会通宵开会审议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立法会嘅主席曾玉成话，喺收到最少32名议员同意下，决定今日通宵开会，期间会安排多次嘅休息，确保议员唔会体力不支。至于之后几日嘅安排，就会喺今日稍后再决定。 有30多位的议员要求或者赞成开通宵的这个建议。通宵开会的议员都会有一个体力的问题。我会充分考虑，包括我都要考虑个体力问题。所以即是适当的时候我会安排会议是会休息的，就不会是有一个不人道的一个处理的。 在本台的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节目《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上，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梁家杰未有表示加入拉布战，但就说会用另一种的策略逼政府终止辩论议席出缺安排草案。 政府就是始作俑者，他就将一条恶法就拎嚟立法会啊！咁我哋而家嘅时间就有限啦，得八个星期。佢好明显咧，就系将嗰啲一手楼啊，将嗰啲公司条例啊等等啦、啊，私隐保障条例咧、啊，就全部咧押后啊！就要先做一个咧，系剥夺市民喺补选嘅时候投票权嘅一个提名权嘅一个咁嘅草案先啊嘛！咁所以而家一个咁嘅死局咧。我就其實與人為善嘅啫，即係希望能夠有個機會咧，俾政府啊，係將嗰條遞補惡法啦就將佢押後，做咗其他啲嘢先，係咁解啫嘛。 不過曾玉成就話，要考慮梁家傑提出嘅理據同上個星期余若薇提出嘅同樣動議係咪有分別，再決定係咪批准終止辯論。工党的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就说，首先会反对通宵开会，而发起拉布的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就说，由于眼疾的关系，今日多数不参与拉布，但会视乎情况，有可能夜晚到立法会支援。 做我今日都唔参加㗎喇，咁就睇下郑小班个表演啦，咪因为我要唞啦，因为我买晒嗰啲梳洗工具呀、啊、又一张毛巾被呀、啊、直情喺楼上写字楼瞓觉，咁有部电视㗎嘛，咁就睇住现场囉，你明呀，咁我可能喺晏昼嗰段时间我唞下呢，夜晚黑如果佢哋有人咩顶唔顺我就杀落去㗎喇。咁呢几日呢就只眼就真係好唔舒服。因为我做咗手术几日咋嘛，上个礼拜做嘛。可能话我哋扮死狗我唔使扮㗎，今晚我都可能同佢砌嘅，日头我唔落去啫。 人民力量计划今日到星期五晚在立法会外集会声援拉布战，预计有超过1000人参加。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早上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的政府改组建议未能提出充分的理据，不明白为什么要迫切去通过这么重大的改革。陈方安生又说，问责制推行了10年，但官员成日出错，表现未获支持，认为梁振英上任之后应该先了解政府的运作，以及是否有需要改良问责制，再提出改组的建议。港股开市无奈是低开的，恒生指数低开超过200点之后跌幅扩大，最新恒指是跌近352点，报19541点，跌幅有 1.8%。 而国企指数一开市就失守10000点关口，做近9881点，跌203点，跌幅超过 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零散的骤雨，局部地区有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有骤雨。现在录得的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已经去到早上嘅9:34啦吓，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个封路措施，由于有汽车着火关系啊，现时三号干线出翻尖沙咀方向近呢个丽景村嘅中慢线咧要暂时封闭噶，龙尾排翻后边嘅长青隧道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留意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唔该吓。好啦，睇翻出边嘅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加埋快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排翻去新龙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已经去到呢个城市花园啦吓。咁至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睇埋西区啦吓。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继续都要拉下步啦吓。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冇错啦，通系觉得拉步啲议员啊真系好辛苦噶吓。哎，但系好多泛民嘅议员咧都冇 support， 哎呀，即系战友喺前线打仗，哎呀冇人帮手，但系打胜仗翻嚟咧，齐齐影合照，哎呀，真系唔系咁好睇啊嘛！希望多啲人接力啦吓。好，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就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果栏噶。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啦，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呢个佛光街噶。另外东隧过翻香港，亦有啲车龙噶吓，龙尾就汇景花园。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暂时都系正常噶吓。阿蛋妹啊，有冇欣赏过超写实油画呢？ 我大眼妹出名放眼世界㗎嘛，梗係有啦，通。嗱，嚟緊呢5月18号至5月31号太古城常盛大厦三楼北呢有个吴嘉礼油画展览，到时吴老师呢会运用光、色彩同埋三维空间呢呈现各种静态嘅物品，为观众带嚟呢个视觉嘅震撼啊，真係非常犀利啊。而今次嘅展览呢有近30幅佢嘅油画作品，到时佢更加亲身出席呢同各位艺术爱好者交流，真係非常难得啦。大家快啲 mark 低日期准备出发啦喂，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我是海琪的天空的陈海琪。我睇 Annie 音乐剧，一定要带定纸巾。点解？我听 Annie 的时候好像讲紧好多人包括我自己的故仔咁。当我完全代入佢点样由孤儿院挣扎求存，就可以感受到佢勇往直前的精神。佢一唱 Tomorrow， 我就好感动啦。Annie 音乐剧5月31号香港演艺学院隆重公演，快啲买飞啦。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啊。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创办面试青云路课程，是根据孩子的心理成长，针对各幼稚园和小学的入学需要而编写，不会只是着重面试模式，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幼儿成长的修养和独立处事能力，和家长携手带领幼儿创造更大的学习空间。课程查询热线 2626-9720。 到了雨季，香港的天气会随时恶化，暴雨警告信号一旦生效，河道可能会泛滥或已经泛滥。为保障生命安全，市民不要接近河道，住在河道附近的居民就要留意天气变化，视乎情况考虑撤离。如发现有人遇险，要立即报警。如有查询，请打渠务热线2300-1110。 我哋系凄凉嘅大佬，我哋俾人扫地出门真系无处容身。 始终有一日走工，我咪走咯。咁我祝佢哋好运。 压力咧好难承受，俾你批评嗰啲人唔系几高兴噶。 改革节目系咪非要唔使我做不可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黄毓民、林毓华。 早晨，早晨，大家仍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啊！唔好误会啊，千祈唔好以为听紧雷霆八八一， 成日讲。 诶，我哋好噶，我哋 系人都知。 梁振英咧，后任特首梁振英咧就好亲民嘅。嗱，佢就落区去青衣做一个家访。工联会嘅区议员咧，阿麦美娟咧，嗱，当日大家睇电视都睇到阿麦美娟噶啦。嗱，麦美娟系咩人咧？嗱，麦美娟巴闭啦，系一个典型嘅剩女咁讲啊，唔系我讲。 你读个专栏啫啊！ 喂，中大英文系毕业，佢话咁我老友记啊，香树辉今日写一篇专栏咧，佢就系中大嘅护法啦。佢话唔知点解彭定康当年睇中咗佢。委任咗佢做区议员，咁啊成为全香港最年青嘅区议员，同埋政治新星。点知咁咧，就连累咗佢感情生活，做咗廿年区议员咧，工作冇定时，假期都要落区，拼命做地区工作，拖到而家仍然系剩女。咁啊，我老友记啊，香树辉中大嘅护法咧就系戥佢唔抵。咁大家睇电视睇到当日咧，其实阿麦美娟咧就系工联会嘅区议员嚟嘅。佢见到后任特首，梗系好紧张啦，就同佢倾一啲劳工福利嘅问题，就关于呢个最高工时嘅。嗱，点知啊后任特首梁生咧就冇回应佢关于几时立法。啊！几时去保障呢劳工嘅权利，就反而关心到阿麦美娟嘅啊，作为剩女嘅啊 感情生活， 感情生活、啊、就会话喺24小时之内咧，就俾5个男仔嘅相片同履历俾阿麦美娟嘅。咁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区议员阿麦美娟嘅。早晨，麦美娟。 早晨，麦小姐。 早晨， 麦 小姐。 你唔介意人哋叫佢剩女啊？ 系诶，盛放 个盛 啊，唔介意 嘅。千祈唔好话买正啫。 唔系，而家系盛放个盛，但系盛放个盛字系由嗰个盛变出嚟噶嘛，嗰度惨啊 嘛。咁第一咧，我哋都要讲下争取呢个最高工时啊。 系标准工时啊， 标准工时啦，标准工时啊。 咁 标准 工时同最高工时系唔一样。 有少 唔好意思啊，标准工时。咁其实阿梁生嗰日点样回应你哋嘅咧？ 其实嗰日梁生就好似好有难言之隐咁嘅，始终都唔肯正面讲咧，系咪会承诺我哋喺佢嘅任内咧推行呢个标准工时嘅？咁啊，好似你头先都讲咗啦，佢宁愿帮我做媒人都唔肯讲佢点样做标准工时，反为做媒人就有时间表啦，24小时，不过已经过咗，我都未收到嗰5个 CV 啦。我哋宁愿咧，即系我正如我都讲过，其实帮我做媒人都冇用，我而家就算找到个啱的我都不可以拍拖，所以呢实在做标准工时的立法呢才是切切实实帮到我们的女性那个工时长的问题，无论是已婚的或者未婚的女性呢，工时长的问题对我们都很重要，所以如果是标准工时立法呢就是最切实帮到我们。 我知道这个新闻我觉得很有趣的，即是老实说我们对那个标准工时的立场很清楚的，我们去年呢就立法会呢就有一个考察团去了韩国， 就睇佢，佢就五日四十个钟嘅啫 ，OK， 咁就佢又要立法就告就会出添，咁人哋嗰个标准工时，韩国本嚟即系工时都系好长嘅地方嚟嘅，佢都做得到，咁我哋提出标准工时嗰、那个即系原因就系、是。主要就是话，喂，等啲人呢起码有啲家庭生活啦，或者可以去学习啦。我又冇諗到剩女呢个问题。原来呢个都系一个原因。 我提出 一个障碍。 其实因为我哋三月嘅时候呢，的确呢系有好多嘅妇女，无论已婚嘅妇女就话工时长影响佢嘅家庭生活。未婚嘅少女就话工时长影响佢家贫结友。咁所以我哋提出，头先阿黄生你都提过啦，其实我哋工联会提出嘅建议系每周四十四个钟。我哋都冇男女嘅要求，但系其实好合理。我哋只系想要八小时工作。 我去年去韩国嘅时候咧，就 五日半啦，呢个就系。 我去年去韩国个考察团有工联会两个议员嘅潘佩球同阿黄国健噶。 啊，麦美娟啊。想请教你啊，你其实可以即系，唉，好简单嘅，有冇同阿唐哥讲下啫？阿郑耀堂咧，就肯定咧对阿梁生有啲影响力嘅，因为我哋假假地阿唐哥都系佢嘅劳工政策嘅顾问啦，竞选嘅时候，嗱，我想问下关于其实嗱呢个第一要争取标准工时啦，第二阿唐英年喺选举嘅时候提出咧将呢个劳工假期咧同呢个公众假期睇齐，去翻17日嗰度，你哋有冇向呢个未来特首反映嘅咧？ 有噶有噶，其实梁振英或者唐英年喺竞选期间，佢都嚟过我哋工联会。其实我哋工联会嘅同事咧，已经多次同佢哋提出。咁啊，其实标准工时嗰个立法咧，我哋其实都有推动。其实老实讲，我谂唔系净系靠阿唐哥讲一句，咁梁振英就会肯做。其实我觉得喺嗰个社会上边咧，我哋都要俾清楚人哋知道咩叫标准工时，好似头先阿大丹仔，你唔好介意啊。 唔紧要，我净系最高最低啊，我都系乱晒龙噶啦。 我哋即系需要去令到社会大众去接受呢、這、一个，但系政府一定要做一啲功夫先。 系咁，我们大家一齐去宣传啦。不过有个问题就系麦美娟啊，阿梁生真系到而家都未俾嗰五个男人嚟啊。 未啊， 未俾五个男人，五个男人嘅 CV， 冇一嚿嚿 CV 系，有咗我都唔会有咩期望嘅。 嗱，但系小姐会唔会有你选择个工作嘅行头咧 ？IT 界真系无休无止嘅，工作时间好难有44个钟头一个礼拜嘅，真系。 同意㗎，所以呢，如果我哋喺做嗰個立法過程嗰度呢，其實係有唔同嘅考慮嘅。 係啊，好似全國界咁樣，我哋 DBC 同事都唔止返44個鐘啦。 佢有得豁免嘅，有啲係 有 啲豁免同埋要俾 最低工資，我哋都喺唔同嘅行業有唔同嗰個分別㗎嘛，唔同嘅做法。 係啊，啱啊。 所以最緊要就係要展開嗰個立法工作，然後可以喺唔同嘅行業裏面。 點啊，麥小姐，你會唔會真係選立法會啊？ 喂，呢个未知噶，我要睇下咧多唔多人。 哇，你做咗都系时候咧， 时候啦， 胜利啊！ 你觉得我得唔得？ 支持你啊！你口齿伶俐啊！ 多谢你， 多谢你啊 ！OK， 多谢你电话， 多谢麦小姐。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李家阁，帮你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李家阁。 哇 ！Suzuki Swift 辣椒仔出咗名，操控好，车架又硬正，仲要系齐料和添。唔单止有电动天窗，六个安全气袋，呢、這个级数仲有无时刹车系统同埋恒温冷气，直情系超晒班啦、啊！讲到佢嘅外形仲犀利啊！攞埋日本 RJC 车坛年度大奖，而家 Suzuki 仲提供零利息供款优惠，俾你好轻松咁出车，享受无忧嘅驾驶乐趣。要感受 Suzuki Swift 辣椒仔嘅真正威力，即刻打23320091去 Suzuki 湾仔陈列室出车啦！优惠期有限，今日火速行动啦 ！Panasonic 全线 IDTV 提供五年全机免费保用，连屏幕都保。Panasonic 全线 IDTV 敢做五年保，全凭质素取胜，实力信心保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黄毓民、林毓华， 好 9:48啊！ 梁振英咧后任特首咧就经常都落区， 系 啊，亦都系一个 kissing baby 嘅 politician， 即系所谓嗰啲啊揽住啲 B B 嚟锡嘅政客。嗱，佢真系你次次我睇电视都见到都抱 B B 嘅，嗱就好亲民嘅。 落区成日我觉得唔等于系 佢又话咧攞担蚊凳仔，攞本拍子簿，攞支铅笔去听民意。 喂，冇带个心落去先得噶，大伯。 咁你人哋落去同你倾，自己有啦，已经系啊，工联会同你争取个标准工时，你就顾左而言他，而依我我。跟住人哋讲到话，因为冇标准工时咧，影响咗佢择偶，影响感情生活。咁你就话搵五条马路俾佢。喂，大佬啊，你话24小时仲要作有承诺， 唔一定系麻甩佬嚟嘅，系佬呢 啲承诺，廿四小时搵五件， 我难啊， 又五件，即系你有冇发觉你大伯而家真系唔得，又麻甩佬又五件咧，麻小姐听到都头痕。 我哋就真系亲民啊，话俾你听，你就话廿四小时搵五个男士嘅 CV 俾 你零啊，系应该咁。 喂，而家已经过咗廿四小时。起码72啦， 佢呢啲叫顺口开河， 咩叫顺口开河？讲就天下无敌， 做就有心无力。 佢唔系有心无力，佢有心一定有噶，佢冇心啊，最惨做就 无 心 无力。 無力喂，你搞唔掂咪揾啊啊边个咯？ 刘 梦 红， 上海仔，更多 CV， 仲有新界佬啊！ 哇，一大扎梁福源， 梁国兴，王国兴都几好啊，识写书法。 王国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 嗱，梁振英咧，同埋佢嘅特首版主任啊，即系佢哋个大内总管 罗范 招芬咧，就话市民反对呢个拉布。拉布咧就瘫痪政府，就叫啲市民咧多啲表达意见。我哋听下梁振英点样去 sell 呢样嘢啦。 我哋唔能够话咧，继续将房屋挤埋喺运输嘅一个局里边咧，就可以解决到房屋问题。咁所以咧，呢个问题咧，我再重申一次，我哋嘅新政府会急市民所急。我亦都希望咧，我哋嘅立法会里边正在系拉布嘅嗰几位议员，同埋咧系姑息佢哋拉布嘅一部分议员咧，佢哋亦都应该急市民所急。香港市民系十分系注意佢哋喺呢方面嘅行为嘅。任何阻挠香港发展，任何阻挠新政府解决香港市民心急要解决嘅问题，包括房屋问题嘅议员咧，我相信市民咧对佢哋有睇法嘅。 如果我哋香港的房屋问题可以就咁简单将政府架构重组，将呢个房屋局同呢个运输分开就解决到嘅话咧，喂，咁就真系天真啊！我谂梁振英，我绝对认为佢唔系一个天真嘅，佢只不过系讲紧一啲。讲紧俾一啲天真嘅人听嘅啫， 佢天真有邪，邪恶过邪。 嗱，佢又话，嗱，佢又话咧，梁振英咧又叫啲市民咧，嗱，俾压力啲议员，话俾议员听咧，佢哋咁样拉布咧系不该嘅。嗱，我哋倒翻转头咧，就叫啲市民亦都向阿梁振英表达意见。嗱，梁振英咧就有个 Facebook 嘅，大家可以上 Facebook CY 梁。嗱，如果唔识串嘅咧就啊。CYLEUNG2012，大家表态话俾梁振英听，究竟你支持拉布又反对拉布？嗱，根据最新嘅民调出咗嚟咧，反对拉布，我都有个意外嘅，系唔够38%， 系 啊，即系话俾你听，大部分市民咧唔够34%，我讲紧。啊！大部分市民咧都系支持， 佢唔明添啊！嗰啲反对嘅有好多系唔明白，呢个即系立法会点解会有啲议员会用呢个拉布嚟抗拒呢个恶法？佢唔明嘅。 咁都唔系嘅，咁我哋一路都系六四嘅选举，都系六成支持民主，四成支持建制。咁呢边四成咪支持？即系喺呢四成里边，即系反对嗰三成几人，咪就系支持建制啲人咯。咁当然唔排除有人觉得拉布好乞人憎咯，啊流会又好乞人憎咯。但佢哋唔知道點解，咪有因有果咁啊！嗱，但係講翻嗰個 restructuring 咧，即係而家梁振英咧 重組， 就重組架構，將所有政府唔好嘅嘢咧，就喺個架構嗰度咧啊，就全部孭曬。喂，大佬啊，如果重組架構係萬事萬靈嘅啊，係可以解決到我哋房屋問題、貧富懸殊啊，所有問題咧，我支持梁振英啊！你話其實喺呢個架構重整咧， 複雜問題簡單化咯 呢啲咪叫噏不出噏咯。 唔系而家咧，仲有一样 口号式啊！ 你加床叠屋，无啦啦加多两个副司长、两个局长，你开多咁多个位， 你又唔知啦，黄毓民。你知唔知大陆啊？部长系假嘅，副部长先系最大的。 嗰个系党委书记， 仲咪每一个架构里边都有个党委书记 嘅。即系咧，如果你揾阿陈茂波做财政司副司长，就即系爱嚟夹住呢个曾俊华。 系咯， 即系如果用你嘅讲法就 咁、是。佢就另外嘅周围咧打锣打鼓揾紧人夹住呢个林郑月娥咯。 咁而家咧就林焕光就唔制，都算聪明。 林焕光又喂大佬，而家林焕光个位置最靓啦，平机会主席， 道德高地， 道德高地即系等于而家 又有18万一个月， 又系 D 八，咁啊走去做个副司长多几多啊？ 多都多成十皮噶， 多唔多？副司长冇啊？ 有28万咧、 啊。咁但系而家。D 八又加人工啊嘛，啊，即系水涨船高啦。嗰个光地咧就永远都肥上瘦下嘅。一个局长加人工，一个月咧加几皮嘢，嗰、几皮嘢咧就等于人哋成个月 成年人工啊。 有啲成年人工啲咪折堕啲咁讲啦。 我最反感嘅咧就系我哋上个礼拜财委会咧就通过要拨款增加嗰、那个即系、就是、立法会议员嘅营运津贴。 嗯 啊。咁就一个月平均加咗20000蚊左右，咁但系我哋一直嘅要求咧，就希望佢能够加我哋啲助理嘅，即系加一笔钱，令到我哋可以令到助理咧系加人工。 其实咧，啲立法会员要闹嘅，嗱， 你哋冚唪都系无良雇主嚟噶。 我话俾你点解要闹咧、 啊？大件事。 嗱，每次都要求加人工咧，梗系加埋自己嘅。其实我已经讲咗好多次嘅，就唔好提自己人工，我唔加，但我要求增加开支嗰部分。嗱，仲有而家佢嗰个新嘅架构咧，就话咧呢个政治助理咧就每个月100000蚊就可以斩件。 系 嗱， 唔系一个人，我哋请几个人都得啊。 局长嘅政治助理同立法会议员嘅助理其实冇乜分 别。咩有分别啊？我哋嗰啲助理做辛苦去呕配啦。 即系做嘢咧，讲资历啊。啊，都系嗱，而家局长中意揾边个做助理就揾边个，立法会议员都系。 我哋嗰啲全部都大学毕业， 你中意边个揾边个，但系大家嘅要求咧一样咁高噶啦。咁点解唔可以将我哋呢啲咁嘅助理人工提高咧？啲助理好惨噶，而家我唔知黄一鸣俾几钱啲助理啦。 我最 万零两万蚊噶咋？ 我哋万零蚊，一嗱我咧， 你系你哋帮我刘黄发做， 我有12个职员，OK， 我4个地区办事处，每个月个营运津贴得17万几。13万7，咁你要同我计啦，系咪？系嘛？得嗰13万7， 即系连埋租地方都系啊！ 仲有办事处嘅灯油火蜡租金，我啱啱先要我秘书俾张单我，佢系立法会即系俾张单你，就话嗱呢个可以扣税嘅，你自己垫出嚟嘅，有单有据，你垫出嚟嘅营运开支垫咗15万，垫嘅喎，旧年今年咧就30皮，咁啊冇单嗰啲啊不计其数。喂，即系基本上我哋嗰份人工咧，就大部分攞出嚟贴嘅，系嘛？所以你而家你就加佢哋人工，同样一个独立委员会，郑海泉做主席嘅，你个老友周崇光啊，嗰啲都有份嘅，哇！即系离晒谱。 郁敏，咁你都明啦，即系话冇钱就冇人出嚟做议员。 冇啊，佢阉干你立法会议员。 唔系你有功能组别，功能组别佢使唔晒嗰137，除咗人工之外，佢使唔晒。即系你讲刘黄发5皮一个月，请个助理5皮啊？佢又系嗰份13万几个营运津贴出噶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呢个咧，即系本身个结构已经有问题，系嘛？咁而家佢哋狂加人工喎，大佬。 冇办法啦，阉割你 咪。你应该喐阿谭志源喎，阿哥。 都唔关啊，你成系立法会议员本身嘅问题嚟嘅，你唔去争取，次次争取自己加人工咧，就多过争取啲开支。 唔系我哋。 咁所以出师。 我哋有个小组，那个小组嘅主席咧就系刘慧卿，咁就要求加倍人工。 跟住仲有一样嘢咧，就成日人一反对咧，就即刻缩噶啦。成日就因为惊咧，呢啲人咧就叫做呢个假仁假义，呢个婉瑜啊，即系话你牵涉到自己利益咧，就唔去争取。喂，你实选到嘅下一届啊，嗱，而家老实讲，而家话加啲局长人工咧，都唔系呢一届局长加， 咁系咯，人哋都识得人哋嘅讲法嘅，我为将来嗰啲议员争取啊嘛。 而且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嗱，你个行政管理委员会个小组咧，即系你提出呢啲建议咧，咁你同政府即系呢个譬如同呢个委员会讲数嘅时候，你要俾多啲资料佢，同埋你等佢知道而家我哋成个立法会嗰个所谓薪津同埋嗰个营运津贴究竟系点样用嘅，大佬。 所以阿发叔咪可以俾50000蚊佢个助理咯。因为佢唔需要，又唔需要议员。 唔系，仲有呢个立法会系畸形嘅，因为你每个人嗰、那个即系背景都唔一样嘅，呢个成分唔一样。 同埋你系功能组，你做一个大区嘅，你譬如啊 新界东咁。哇！我谂你冇四个办事处，你都几难。 唔系你而家嗰啲大党咧，佢有其他啲资源啊嘛，你明唔明啊？佢譬如民主党或者民建 做独立就好惨噶啦，我做过啦， 单 头议员 真系好难搞， 我咪贴钱咯，咁简单， 系一定要 贴 噶。唔知嗰啲以为你做议员好发达，其实就贴到呕。 玉品就嚟够钟啦，咁啊多谢你咧，今日咧就嚟呢度俾我哋抽下水。 我六点钟起身啦，大佬。 咁我五点钟起身。 我真系好大。 不过你今晚冇得瞓。 系啊， 咁 啊， 我只可以祝你好运嘅，但系我又叫你咧，唔使太担心。如果陈光诚失明人士都可以 走我慢， 都可以走佬，又可以引起全世界关注。陈 光诚 系 啦，光 你唔好成日去矫正佢嗰啲，佢呢个系佢 style 嚟噶。香港系咪？你成日嗰个就唔系大班嚟，大班讲嘢字正腔圆又冇懒音嘅，嗰个就唔系郑经 我冇懒音啊！ 你潮州佬如果有乡音咧，就好似即系你老友咁，不亦乎且贵，依我而何患？ 所以我 叫你唔好乱咁噏嘢， 你唔使担心你盲咗一样可以做议员。 大伯，你唔系呢个香港九龙潮州工会嘅成员系嘛？ 唔系， 如果系即刻退会， 系、哦、登晒报纸支持政府架构重组。 喂， 重组 你啦，逢亲有呢啲恶法出嚟咧，唔系逢亲恶法出嚟咧，嗰啲猪肉会都未出， 系嘛系嘛， 优质猪肉会都未出。 我仲有少少时间啦，咁我诶祝阿大班呢个台啊，即系 祝我好运。 即系我而家喂大佬，最紧要有钱赚啦，唔系 有听众， 系有 听众，大家买部收音机，多啲人听咧。 嗰日你点咗我钱财啊？跟住嗰日你问阿 Sam 啊，卖咗400部啊， 好，节目时间够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10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北京，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